早晨咧，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咁啊，收开攞开心机啊，听紧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今日2023年嘅7月28号，咁啊，朝头早一起身嘅时间咧，就见到两粒螺丝，唔紧要，跟住冇嘢噶啦。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咁啊，7月28号星期五啦，农历嘅6月11嘅早上嚟噶，咁啊，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啊生效，咁但系头先都听新闻报道啦，咁啊就知道话如果真系冇乜影响嘅，咁一号波咧都拜拜噶啦吓，咁啊对香港嘅影响咧都唔多嘅。好啦，今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风就影响唔系好多，咁但系都要睇翻咧，原来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今日星期五嘅早上，继续喺晨光第一线入边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先陪住各位听众咧就系见面嘅。咁啊转头咧又有船仔翻同大家咧就系见面噶啦吓，6:30之前话俾你听咧，星期五六日啊有啲咩好去处，咁啊开始。今个星期最后星期五的一天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人话到千祈唔好喺你肚饿嘅时间咧，先至去行呢个超级市场，因为你会好容易攞错晒啲嘢。系，当我哋肚饿嘅时候行超级市场，乜嘢我哋都会想要。啊，原来人生亦都系一样。千祈唔可以寂寞嘅时间，我哋就因为寂寞就觉得哦要恋爱，因为咁样好容易会揾错一个嘅对象。你应该细心咁样谂一谂，喺你绝望嘅时候，你到底需要嘅系啲乜嘢呢？可以思考一下呢一个嘅问题，亦都可以谂下，或者你谂嘅唔系你需要嘅。因为当我哋人啊，要去真真正正放大自己的人生嘅时候，你应该谂清楚边一样嘢先系属于你最好嘅。唔好因为肚饿，唔好因为口渴，唔好因为寂寞而胡乱去到咧做一啲嘅选择，咁样好容易出错噶。出错就容易会受伤，受伤伤害嘅都系自己。 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撼，矛盾也更深。曾被破碎过的心，让你今天轻轻贴近，多少安慰及疑问，偷偷的在身，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走来走去，只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 切是疑问，快乐是情人，情难自禁，我却其实属于极度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不要不要找来找去，请珍惜我的心，如明白我继续情愿热恋这个容易受伤的女人。不要等是疑问，快乐是情人。 一首歌曲来自王菲，《容易受伤的女人》。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七分的早上，继续咧就晨光第一线的晨光 Coffee Time。咁啊，望望天气预测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如果你今日谂住去动漫节嘅话咧，狂风雷暴唔知道会唔会影响到你嗰啲 cosplay 啦吓。嗱，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咁啊，夜晚骤雨咧就慢慢会越嚟越频密噶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高地以及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咁啊，展望啊，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亦都系较大噶。去到下个星期初至到中期咧，天色都较为明朗噶啦。咁但系亦都有几阵雨嘅。而家29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紧啦。贴热报纸嘅时间咧，都提提我哋，夏天咧就真系特别多蚊虫嘅。如果唔开冷气嘅话咧，咁啊的而且确有好多虫啊会飞入屋入边。啊，部分人咧就会用一啲叫灭蚊灯啊，即系一啲紫色光嗰啲咧，咁啊出边啊摆嗰啲铁线啊，就系嗰啲导线啊，咁啊等啲蚊飞入去就叭叭叭叭叭咁啊整死佢。好啦，咁如果你真係用呢一类型嘅电蚊灯呢，其实都有啲 tips 呢就可以俾大家嘅，咁就盡量令到大家呢用起上嚟嘅时间呢，咁会安全啲，咁千祈就唔好咁容易着火先得㗎，第一个部分。好啦，咁由于呢就係啲蚊虫进入去嘅时间会产生呢就啪一声嘅声音同埋小火花，咁所以呢啲叫做灭蚊机呢，咁一定会存在一个叫自燃同埋引火嘅风险嘅。咁所以建议呢就大家用嘅时间唔应该放喺一啲易燃物或者呢就係嗰啲譬如 gas 旁边啦。咁喺附近亦都唔好吸烟啦，潮湿嘅地方或者粉尘多嘅地方呢都要加紧呢就留意啦。更加唔应该咧，屋企冇人嘅时间都开住佢，咁要喺一个良好通风嘅地方，咁先至用嘅。咁如果你话喂啲蚊虫咧，即系佢好成功啊，吸引咗好多蚊虫咧，就拍咗好多咯。咁你咧就要留意住啦，都要定时咧就清洁下佢嘅。如果唔系咧，就好容易又会引起一啲嘅问题噶啦吓。用得好嘅，咁当然就係冇问题啦，可以帮到你减轻呢一个嘅蚊患嘅情况，但用得唔好呢就好容易影响到自己㗎啦。 记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假如现实快乐要记忆，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 想你。给你一圈，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我儿时期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不知之后，你慢慢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缺席？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给你安全，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只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奔向你，从此大笑的人会有爱笑眼睛。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早晨，船仔呢今日继续同大家讲下 Happy Friday， 我哋今日去边度好呢？嗱，四月底嘅时候呢，开心香港就正式启动啦。咁之前呢就喺沙田同埋观塘呢都有一个美食市集嘅。咁然后今日是昨日呢，原来科学园呢已经公布咗一个新嘅开心香港市集喎。咁呢个市集呢将会有一个180款嘅创科商品同埋本地嘅创新制作嘅产品。嗱，好似啲咩呢？例如绿色科技啦，医疗科技或者食品科技嘅，例如啲乜嘢呢？嗱，譬如一啲素嘅猪肉啦，或者烧卖，另外仲有智能嘅拐杖或者护肤品等等嘅。咁另外亦都系同十间嘅食品科技公司有合作嘅，推出咧20多款开心香港餐啊，譬如有唔同嘅类型啦，譬如坚果嘅燕麦咖啡啊，或者九层塔嘅煎蛋咁样，樱花虾煎蛋等等，咁呢啲咧都系几特别噶。另外呢，其实最令我觉得哇一定要去试下或者睇下呢，就是科学园呢是推出全港首个嘅 掌靜脈之父啊。咩叫掌靜脈之父呢？即係內地俗稱嘅擦掌之父。咁只要市民呢下載咗呢個科學園嘅 App， 咁之後呢再成為佢嘅新用戶，咁再現場登記使用佢嘅一啲嘅付款方式啦，你就可以試下喺個市集入面呢擦掌付款啦，而且呢仲有優惠嘅。咁另外咧，開心香港期間咧，咁科學園亦都會喺金鐘啦、九龍啦，另外咧係九龍塘、沙田等等咧，安排一個免費嘅穿梭巴士嘅。咁如果你係有小朋友都唔緊要嘅，哇，好似科技嘢，小朋友唔明都唔緊要噶，因為其實入邊咧係有一啲金蛋咧，就係俾大家去影相噶，或者去玩，咁都係幾適合一家大細一齊去噶。如果大家都是有兴趣的话，不妨星期五的时候就一起跟家人，或者星期六日跟家人一起去啦。 循环着单曲的我听不出突破，重复的心死等你内疚我，能回复单身好过悲歌一直播，全入脑海卷起伤感掩盖自我，你两眼令漂亮借口凄美了十倍，瞬间会具象过滤那词汇，我示意就这样结束，尾声却隐晦，逐次为你徘徊又后悔，差不多崩溃，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循环像恶果，不如分开。无论是你喜欢忠于本性或喜欢我慷慨，那磨合注定各自各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我就算要放下耳机听够了病态，决心却脆弱，旋律里崩坏。你别再用眼泪强逼我抑压不快，被困在怨曲，忘掉外界，苦恋得不解。从新开始到跟你没未来，伴你从幻想。自觉悲哀，难同在精神爱仍没法感到悲哀。重复挣扎过，绝不将底线删改。无论是你只想忠于本性，或只想我慷慨，难磨合注定各自各精彩。在精神我们或更需要自爱。 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之前，找来洪座星的单曲循环静。三十度的气温，相对湿度81%，咁住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啦。到底呢一个天气的情况会点呢？咁转头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呢，大家可以一起听听啦。转头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的代表团继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访问行程。据了解，李家超今日将会参观两间企业， 中午同商界交流聚餐，预料亦都会会见记者总结行程。李家超今次出访东盟三个成员国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的行程临近尾声，他将会在星期六下午回香港。内地居民赴港个人游20周年，旅发局总干事程鼎一接受新华社专访的时候表示，个人游政策是中央送给香港的大礼，为香港旅游业带来巨大改变。程鼎一说，香港旅游业多年来受惠于内地游客，内地游客的需求亦都成为香港旅游业不断转型升级的动力来源。近年来，旅客对旅行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深度游逐渐成为内地游客到港旅游的热门选择。程鼎一又说，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网越积越密，香港和内地之间的距离亦都越来越近。他相信大湾区城市间的互联互通将会促进旅游资源的多元配合，将会带动旅游行业进一步发展，而香港亦都期望成为海外旅客探索内地的中转站。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应约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谈。生态环境部表示，继今个月16至19号中美气候特使在北京举行对话之后，谢振华星期四应约与克里举行视频会谈，围绕加强中美气候变化对话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的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另外，谢振华日前与阿联酋驻华大使哈马迪会谈，就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8次缔约方大会、中亚气候合作等的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中方将会坚定支持阿联酋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大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6点，超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0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靠近福建厦门一带。杜苏芮今朝采取较为偏东路径，位于香港以东大约500公里左右，并且将会逐渐远离本港。按照現時預測的杜蘇芮會在未來幾個鐘在福建廈門一帶登陸，隨後移入內陸並且逐漸減弱。當杜蘇芮對香港不再構成威脅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海面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與杜蘇芮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在影響廣東沿岸和鄰近海域，預料一股活躍西南氣流。預料一股活躍西南氣流會在今晚至到明日影響廣東沿岸，本港驟雨會漸轉頻密和有狂風雷暴，市民請留意最新天氣預測。預測本港部分時間有陽光，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湧浪，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溫大約33度，新界再高一兩度，晚上驟雨漸轉頻密，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和離岸間中是吹強風，漸轉吹西南風。展望明日間中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較大，下週初至中期天色較為明朗，亦都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悭唔少、啊。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我是电讯工系创意组嘅 高层， 我是播报 嘅，我 香港电台， 香港电台介绍你识。 今日请嚟嘅系， 我是马贤影，是第四台嘅节目编导。第四台是美乐频道，我哋唔单止转播本地音乐会噶，亦都送上好多海外演出。我哋透过欧洲广播联盟同英国广播公司选购世界各地嘅音乐会录音，将海外嘅优质演出带到听众耳边。俾乐迷立足香港，了解世界。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三十二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齐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齐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三十二。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我是神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先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住晨光第一线，咁样就系一个 good morning 啦。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孔奕璇璇仔。 晨光第一线，璇仔。 好啦，6:37嘅早上，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啊，除咗咧就系头先听到个船仔之外啦，阿小伯伯袁浩都系继续喺直播室入边嘅。早晨， 早晨。 出边咧一路戒备信号啊，生效紧啦吓。咁啊，30度嘅气温嚟嘅。咁今日朝头早大家都要继续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 小伯，你中唔中意睇书噶？ 我梗系中意睇书啦，阅读系我嘅人生。 系， 梗系啦。 咁你有冇试过即系去图书馆借书之后唔记得还啊？ 有 呢、這个我谂应该每一个人都试过嘅。 我俾嗰阵时罚咗70几蚊好似。 咁多？ 系啊， 哇！你真系好多人、啊，唔系你都好好，因为你起码会去还。 吓， 因为咧而家美国图书馆咧回收咗一本咧，你知唔知佢几多年冇还啊？ 几多年啊？十年啊？ 嗱，十年咧，我都谂住啊，十年都已经好好啦， 十年都好夸张啦， 已经你肯还系咪？ 系啊 ，sorry 啊，佢系120年啊， 吓120年？ 系啊， 120年， 佢系收到一个嚟自，即系佢借嘅时间系1904年咯， 吓、 啊，然后佢系而家嗱，本身啊，如果你咁样计每一日咧，佢话 suppose 咧你系要俾超过2100蚊美金嘅，咁但系即系差唔多港纸1.6万到，咁但系咧因为嗰阵时嘅即系呢个图书馆有规定嘅，就系、是、你就算预期即系我谂佢超过咗某一个年数啦、 啊， 即使你预期咗119年都好咧，你净系需要俾2美金嘅啫， 两、 哦、美金即系15.6港纸，咁啊好好多， 差好远， 但系差好远，但系120，我系觉得点解佢会突然间还呢？好似话系已经唔知边个借书噶啦，好似系 有个家庭还俾佢啊， 系有一个人寄俾佢， 寄翻去图书馆啊。 系啦，佢话咧，一开始收到呢本书嘅时候咧，佢系即系呢本书叫咩名咧？应该讲下呢本书系讲关于电子嘅电学理论嘅早期科学文献嚟嘅。咁仲系用一种即系嗰啲红色嗰啲皮啊包住嗰款咧，即系好 old school 嗰款，因为成100几年啦。佢话咧，应该出版嘅时间系1881年嘅。之后应该 suppose 咧系要 再隔一年要还噶啦，即系最迟啦， 啊， 都已经好夸张啦。咁但系佢系冇啦， 嗯， 系啦。咁最后一次借出咧，就应该系1904年度啦。而家就119年啦。 嗯， 我觉得佢点解会还呢，系应该系无啦寄俾佢， 系之后寄翻俾图书馆， 系啦，同埋系唔知转咗几多手嘅， 啊， 即系佢借嗰个人应该唔 suppose 系还书嗰个人咯。 哦， 可能佢唔知点样，哎，你又想睇，我又俾你睇下啦，之后咁样，然后佢自己唔记得咗，咁样系辗转多地之后咧，应该有个人就打开本书望一望，咦，其实呢本书应该系图书馆噶， 系咯， 因为佢有个借书个卡噶嘛， 系咯。 佢黐咗落去噶嘛？ 哦，呢，這个都几特别。其实一百几年前嘅书咧，系点样我都几想揭下。 应该系，咦？最好笑系咧，你本身我以为佢应该系融融烂烂啦，咁多年 就 keep 得好啊 ，keep 得好噶，仲， 哦， 系咧啲色系睇到噶。 咦？咁呢本书咧，佢应该一直以嚟都系有啲，譬如搭嗰啲package 啊，即系有个 cover 整得好好啦。 可能系因为佢呢个版面封面咧，佢始终系皮啊。 哈， 佢个皮质系 佢个皮啦，跟住佢外边可能再入定嗰啲公文袋入边啊，即系类似呢啲啊， 有可能 咁佢咪因为你有皮啫，但系你会湿噶嘛，你有湿气或者你容易有蛀书虫噶嘛， 系 咁啲书虫真系会食咗本书噶，好啦，咁佢又冇事啦，咁即系代表其实佢一直以嚟咧保存喺一个好嘅地方，干燥嘅地方， 或者系佢哋冇揭过， 冇揭过，但系佢都会湿噶嘛。即系如果你 keep 得唔好嘅话，例如你本身你个书架嗰度防潮做得唔好嘅，其实一样会有蛀书虫嘅。所以我就系谂佢可能系另外咧，仲有个譬如公文袋或者再靓啲嘅，咁啊入起咗佢一入就可能已经入咗五六十年啦。跟住有人揭过，跟住再入翻入去又 keep 多可能三四十年啦，跟住到而家咯。所以佢 keep 得咁好喎，如果唔系咧，啲书咧真系会甩甩地色。因为我屋企嗰啲小说、武侠小说咧， 已经甩晒色啦。 佢啲色都仲喺度嘅，但系第一佢都黄得好犀利啦。第二就系，有阵时你都会见到有啲疑似咧系嗰啲蛀书虫喺度嘅。咁你每一系啊都要谂办法去搞佢噶。 系啊，咦？你讲起我屋企嗰啲书都系咁咯。 系啊，有啲好细粒嗰啲虫。 系啊，我都系有呢啲虫。 佢会喺度繁殖噶。你要快啲处理，你一见到嘅时候咧，你要即刻逐只逐只捉咗佢噶。 逐只捉啊！ 系啊， 捉唔晒咁点算啊？ 捉唔晒嘅话咧，你就要拎本书咧去做一啲工序，例如咧系抽水，抽干个水分，或者放喺个抽湿机前面，咁样抽佢，可能都有啲帮助嘅。 或者我喺度谂紧，系咪佢美国有啲州份系比较干啲噶嘛？ 吓， 即系佢本身嘅天气就系冇咁容易有蛀书虫。系， 哦， 我哋香港系湿啲， 香港系湿噶， 系咯，我觉得呢个原因比较大。 嗯， 但系佢系哇，如果系你啊， 沙漠地区， 一都可能系，即系如果系你啊，你本书，你见到本书一百几年冇还，你会唔会走去还呢？ 嗯， 其实我真系 我未必啊， 我惊佢罚我好多钱啊。 同埋，我觉得呢个系一件事，我想我嘅家族世世代代都拥有呢本书。因为你本书已经好难得 keep 咗120年了， 系啊， 你而家你屋企自己有冇一本书120年咯？ 真系冇。 系啊，即系你净系睇翻120年前嗰个钉装，你都已经系一件事啦。 咁又系，啊， 所以我就话点解我想睇呢本书呢，因为而家现代书嘅钉装同以前嘅钉装系不一样噶，可能佢系缝上去噶。 应该系应该好大机会，佢仲要好厚噶， 好厚噶，系啦， 都好厚。 咁就代表佢嗰粒钉咧，可能系喺个书整好咗喺个台面上面啦，佢攞个锤同埋攞个钉揼粒线入去咁样噶，即系啲好可能系高技术嘅人手嘅高技术去到整钉装呢本书，所以呢啲咧都系好值得去睇。所以点解我想揭呢本书咧？入边嗰啲佢讲咩？咩电光啊？ 咩电系啊？电子学啊？电光学 喺嗰啲我边度识啊？咁嗰啲我唔识啊。 但系有一百年前嘅嘢，可能你识噶。即系佢系一百年前嘅科学， 可能只系简单嘅 physics。 系啊，而家对我哋嚟讲，可能只系简单嘅嘢啦。我唔 sure 啊，但系可能你可以揭一揭，你都睇得明嘅。 哦，有机会呢，啊，這个 系 啊, 啊。如果揭得明都几好的。 系啊，你突然间，哦， 原来我都系一个， 系啊，我都系一个 电光学嘅人，啊，不其然亦都对自己有个新嘅观感同改观。几好喎，啊，呢，這个， 啊， 哦唔错。咁啊，睇下听众自己谂下，或者搵一搵屋企自己有冇啲好古旧嘅嘢，阿爷留落嚟嘅。太公留落嚟嘅，咁嗰啲咧就好好地收藏，即系同埋仲有个 tips 啦，最好就唔好俾佢喺啲潮湿嘅地方。 嗯， 你见嗰啲咧，收藏相机镜头嗰啲啊， CD 黑膠碟啊，呢啲全部都係一個乾燥嘅地方先可以 keep 得好嘅、嗯，書都係一樣。 係 咁啊，將啲咁珍貴嘅嘢咧 keep 翻好啦嚇。好啦，早上嘅6:45啊，同聽眾再睇睇咧就係天氣啦。咁啊，今日嘅天氣咧係點樣咧？本港時間啊，部分時間咧係有陽光，局部地區咧係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啦，海有湧浪，日間係酷熱啊，市區最高氣温33度嘅，咁啊新界再高多一兩度，天氣都係比較上唔穩定啊嚇。而家3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啦，一路戒备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属于咧就系1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天气系好噶。 早上6:50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亦都邀请到香港山岩协会总教练啊梁子浩 Sunny Sir 啊，继续喺我哋嘅 KOL 系列啦，同听众见面嘅 Sunny Sir 你好，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每位听众早晨，哇， 容光焕发啊， 系啊， 喺山上面吸灵气嘅人咧，把声啊真系靓啲嘅，你睇下 Sunny Sir 就知啦， 咁我咪又要。即係讚翻你，哇！小白你都好犀利喎，神咁早走去跑步喎，見到你今朝張相喎。 哎，即係呢啲客套嘢就唔好講啦。不過咧，今個星期啊，或者呢排啲天氣咧，都係熱㗎啦。咁你都見到又有一個即係颱風相關嘅氣候所影響啦，天氣咧漸轉不穩定。 冇錯，冇錯，冇錯。 咁我有陣時咧行山嘅時候啦，咁我哋成日都有提㗎啦。天文台嗰個 app 咧。 系 开咗嗰啲提示佢，系啦。咁另外，如果你话喂我电话冇电，冇得开天文台个 app， 唔知道喺我哋登山嘅时候喺天气上边又冇呢个 app 支援啦，或者喺外国啊天文台 serve 香港嘅啫嘛， 系 如果喺外地行山嘅，咁我就唔会开咁多呢啲 push 啦。咁我应该点样喺个睇个天或者感受个大气嘅时候咧，就知道嗰个气温啊各样嘢适唔适合行山咧？ 哦，有两样嘢，第一样就睇翻呢排大家可能晏昼夜晚啊，黄昏嘅时候 ，sorry， 黄昏嘅时候去望个天咧，特别橙，特别红。 哦，系，我前几日咪朝头早影咗张相，橙色嘅日出咯。 但你嗰日出好早影喎，真系 好早、啊， 即系晨光第一线。 其实佢喺晨光第一线之前已经影。 哇，嗰条线好靓啊，成个海面都系橙色。 橙色噶，系啊。 咁呢排大家都见到，譬如早上一个风球嘅时候咧，喺天上面望咧就鱼鳞咁样啲云。 哦，系 啊， 一片片鱼鳞咁样。 记得。 咁嚟紧又系唔系好天气咁解啦？咁另外仲有嗰个天泛红霞。 嗯。 啊！必降大雨啊！呢啲都系即系细个听落嘅啦，唔系我作噶 吓， 即系细个时候啲师傅辈教嘅。你望下个天，哇，橙到咁啊！打紧风啦咁样，我唔系，热到咩咁样？ 系咯，热到咁样。 佢哋原来系睇嗰个即系天气都睇到嘅。 哦，睇颜色， 睇颜色。 唔怪之得以前诸葛孔明啊，净系喺度坐喺度望住个天，斗转星移。再望下呢个天嘅云嘅去向，测测个风向，就已经好顺利咁借到，又借东风，又借呢样借嗰样。 我觉得孔明系嗰啲叫做咩财务公司嚟，借咗唔还 嘅， 借你几万支箭又唔还，谂个计仔借你个荆州又唔还咁样， 系啦， 好多嘢啊。 孔明真系犀利啊， 劲。 系。 另外仲有睇翻啲蜻蜓低飞。 哦，蜻蜓低飞同埋燕子低飞， 系即系逢亲一啲大自然嘅动物，正常情况之下佢唔会咁低飞噶嘛。 嗯， 即系好多时候咧，就可能而家啲市区咧，大家好少即系见到好多蜻蜓聚集。 嗯， 即系我细个住山边嘅，咁、咧就 哇，喺豪宅嚟，原来星期上 公共屋邨嚟嘅，我呢啲屋邨仔嚟噶嘛，呢条走廊无论咁长，由头到尾玩捉伊因，咁跟住咧就。猜包戰搭啊，捉伊因，跟住又捉下咧，揾咗成日都唔見到個僆仔，原來翻到屋企食飯，即係呢啲細個住屋村嘅一定有試過啦。咁後屘以後就唔同佢玩啦。 而家冇噶啦，而家嗰啲大家住屋村咧，左右住邊個都成日都唔見噶嘛。 有咗啲隔膜。 係啊，多咗。我哋講行山，我哋講行山。 咁我轉頭先。哇，唔得咁样啲听众就又吹水呢两个， 咁啊真系点咧？蜻蜓低飞，其实蜻蜓低飞喺山上边咧，如果系有啲河川嘅地方咧，咁啊梗系会容易见到蜻蜓低飞啦，去到判断啦。但系都话喂，我行山我嗰段系深山嚟嘅，河都冇条，咁啊何来蜻蜓咧？ 咁就会多好多飞蚁。 哦，飞蚁 系啊，即系好密集。我哋试嗰次系密集到。真係啲驚啊！即係你一著燈咧，啲係湧曬過嚟，即係有啲密集恐懼啲，即係呢啲聽眾就真係頂唔住啦。 冇密集恐懼都驚啦，咁樣飛啊！係， 即係其實會不停咁貼落你塊面度啊，不停咁貼到頭度啊，好多 會聽好多嗰啲噗噗噗噗呢啲聲，一唔覺意揩到你個嘴裂啊，噗噗噗！ 哇！點解咁？哇！我最咦噗噗噗頭先冇夾過喎，啲咩幾時又嚟啲咁嘅嘢？喂，我哋讲翻个节目先吓，唔想又兜得太远吓，咁啊得跟住我管理一下你先。咁啊，成日啲白蚁咧好劲嘅，咁又譬如我哋煮饭啦，露营煮饭嘅时候，哇，通地都系白蚁，可能要匿喺个蚊沙里边啦，可能要拨啦。 That's protein， 跟住咧。 咁你唔食晒佢唔得嘅，啲飯啊餸嚇，唔係嗰只飛蟻。咁我哋就會用啲辦法，就可能開盞光啲嘅燈，就擺遠啲，等佢啲就盡量飛去嗰邊吸光，即係引佢過嗰邊。 然後自己就點個蠟燭仔算啦。 啲頭燈可以調校到暗少少，或者開紅燈。 紅燈係我都上啱上個紅燈。 但係紅燈就其實唔係好見到食緊啲咩。 係啊，因為同一隻顏色嚟嘅，全部都 啊，你食番茄汁梗係啦。其实红灯即系我个人认为啦，就睇嘢唔系太清晰嘅。不过喺嗰个情况之下，唯有咁样。 其实嗰个红灯系爱嚟俾求救嗰阵时用定系？ 其实最主要咧就等你冇咁刺眼。 嗯， 咁就去睇 地图啊嘛。 睇地图咧，我哋发觉出红灯咧，望去地图上面一啲红色线就冇咗。 哦， 接近红色都冇咗，譬如路线啦。 嗯 就会冇咗条路咯。 吓、啊，哎呀，咁啊弊家伙啦， 就唔见咗嘅。 系 咁咪一啲。等頭燈嘅牌子咧，佢特登出一啲藍光啊、黃綠光啊咁樣，就啊用即係俾你睇地圖用嘅， 即係希望大家睇翻嗰個紅色線咁樣。 係啦，見翻啲山路咁樣，即係當然唔會見到紅色線啦。你照藍光落去，咁佢就唔會對咗色，咁仍然有一條線喺度。 嗰個紅色燈咧，如果喺嗰啲銀行嗰啲夾埋攞個紅色燈照，會唔會見到嗰啲紅外線？電影嗰啲咁樣 Mission Impossible 嗰啲， 應該係用夜視鏡。 我咪啊考你唔到喎， 噴口煙落去噶嘛？你真係冇睇下嗰啲咩007嗰啲舊戲，噴口煙落去， 考你唔到喎。 梗係啦，厲害厲害，唔係點咁小白揾食？ 哎呀，冇咁講。咁點啊？呢個郊外嗰度仲有啲咩可以感受到呢個大氣嘅氣候變化咧？ 最主要就望下嗰個天啦、雲層啦，咁同埋你夜晚望月光，都知道第二朝早即係嚟緊個雨量大唔大？ 係係係， 即係譬如你最緊要大家都 feel 到咩叫打風前嗰天氣又翳又悶又焗，大家早兩日應該 feel 到 嘅。係啊， 同埋突然之間陽光普照得好離譜嘅。 係。 酷熱得好緊要嘅，個天係萬里無雲嘅。 我明啦，聽完新尼哥一直話之後咧，我發現到有個情況，就係呢個世界咧，永遠都係咁嘅。喺一啲大嘅情況要改變之前咧，先會有一啲你以為意想不到好嘅情景出現。個意思就係話咧，平時咧無風無浪就冇嘢啦，正正常常咁樣啦。我舉一個極端啲嘅例子，可能聽眾容易啲明白，係極端啲嘅例子嚟嘅，海嘯。咁你見到海嘯嚟之前咧，佢會吸曬啲海水，因為佢地震啊嘛，吸曬啲海水，佢唔見成個海灘水唔見曬， 吞曬落去，吞咗去， 跟住一次過拱埋過嚟，就好似我哋嘅天氣都係一樣。你突然間咁好天咁焗咧，即係代表倒翻轉啊嘛，因為極端咗啊嘛，就會太陽會消失咗啦，因為俾雲遮住咗啦，然後你冇風啊嘛，跟住就會好大風啦，仲唔俾我參透咗呢個 物極必反啊，阿伯大俠，今次仲俾你 係啦。 大海無量都俾你用埋， 似乎當年孔明都用呢個方法計到有東風啊！ 我應該覺得唔係啊， 係啦。咁但係最緊要咧，都係大家喺行山嘅時候啦。咁如果喺香港行山，咁當然先 check 一 check 啦。如果你外地行山又唔熟當地嗰啲，譬如天文台係個程式點樣運作嘅話咧，咁要真係靠自己眼睇啦。咁都可以用翻頭先嘅方法咧，去到感受一下氣候嗰個變化。 可以仲有啲 apps 嘅。 哦，係咩？ 係啊，即係舉例。 免費嘅，免費嘅。 有啲俾錢嘅。 哦。 我覺得俾錢呢個係越值得買嘅， 係 因為你買一啲天氣報告咧係最緊要啊嘛。 嗯， 咁我哋有機會再講下，譬如我去日本今次，我哋都有啲特登買啲 apps 啊。 哦， 咁佢就會有天氣預告。 哦， 精準到咧就佢會話山下邊一個天氣俾你。 喂，留翻我哋下次講啦。 喂，好啊， 係啦，我哋唔好講個 app 係咩名，講佢哋嘅功能去到邊度。 啊，個 app 個名我都唔記得， 唔緊要，咁就好啦。下個星期再講過， 拜 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时间嚟到早上嘅七点钟，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 我点知啊？ 人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唔知会唔会落雨咧？呢一句啊，我就可以答啦。今日咧系会落雨噶，几点会落雨啊？我都唔知道。咁大家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啦。咁但係交通方面呢，我就要问一问一位专家啦，就係、是、呢我哋晨光交通天文台入面嘅今日朝头早有阿姑喺度。早晨阿姑。 早晨阿姑。 冇错啦。咁小白喺度啦，咁另外有船仔都喺度嘅。咁同阿姑一齐倾倾呢出面嘅交通情况系咪暂时嚟讲都 OK。不过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生效緊㗎。係 啊。 係同埋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生效緊嘅。 冇错。咁而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方面是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都是慢车少少嘅啫。咁另外喺封路嘅方面，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去返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第四五线封闭。另外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需要封闭。仲有在环保大道有道路工程进行，去返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的部分慢线亦都是要封闭。仲有现时文锦道口岸是已经恢复北行货运通关服务，原本经由文锦道前往深圳持有文锦道有效封闭道路许可证的跨境货车是需要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前往深圳。另外由于高铁由于预计内地段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今日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潮汕厦门一带的车次，以及个别来往深圳北的车次都是已经取消。另外预计未来几日内地段的列车运作可能都会受到台风影响，乘客出发之前可以透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查阅车次的最新资料。还有就是一号戒备信号是仍然生效的，大家要小心驾驶，就是这样。 是啦，咁出入的时候呢都要留意住这个天气啊，咁有时候都古怪的，即是最近天气突然之间好晒，跟住又好热啦，然后又突然之间又大雨啊，呢排多咗呢啲嘅天气。 咁 寻日夜晚係啊，傍晚嘅时间呢都见到闪电得都几犀利。寻日夜晚唔知道大家有冇见过？ 我做紧 gym 睇到。 哦，阿姑你好健康啊！ 喺地下嘅地下健身室嗰度做 gym。 系啊，哇，好犀利！谂起都型啊， 好热啊，系嘛？一做完出嚟就觉得好热啊。 哦，咁啊，本身做完出嚟都应该系热嘅， 应该热嘅， 系啦。咁啊啱嘅，咁啊厉害，继续做 gym 啦，今日都吓。咁啊，但系交通方面仲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有啲得意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大家都系用生果牌的电话， 系啊， 咁嚟紧都就嚟八月啦，咁嚟紧就开始会应该会出新电话咁样噶啦，咁新电话咧就会有新嘅作业系统嘅，理论上，咁嚟紧咧呢个新嘅作业系统有一个新嘅功能叫做图像查询 （visual lookup）， 系， 咁有咩特别咧？ 同交通有咩关系咧？ 介绍下先啦，同交通嘅关系其实后尾咧，大家先发觉。 好啊，好啊，好啊。 咁譬如话你影， 我又好中意你有印纸啊。 系啊，做 有墨水喎、啊， 唔系啊，饮水嘅咋，唔系墨水嚟嘅。 好，正讲正讲。 譬如话你影嗰张嘢食相咁样啦，你就用呢个功能，佢就会可以自动帮你上网揾咧呢件嘢食咧嘅相关食谱。 系啊，系啊，系啊。 咁例如话你而家咧呢个新功能咧，可能会识别下你啲衫嘅标签咧，洗衫嗰啲标签啊，有啲咩机洗啊，要手洗啊嗰啲都可以识别到嘅。咁关交通事系咩咧？ 不过先等我讲一句啊，类似嘅功能咧喺其他作业系统都系一样有嘅， 系啦嚟紧即系 啦， 啲好快同步噶啦， 系 default 咗入去嚟紧嘅呢一个手机入边啫， 系啦。咁点解咁特别咧？咁就系话原来咧有啲。因为已经有啲试玩版咁样，已经有人玩过啦。就话咧，有啲网民啊，喺用嗰个作业系统咧，就 check 自己架车，咪有啲灯嘅。你有时标板上面咪有啲 哦，系啊，系啊，哦系，哦我明啦，即系嗰啲灯有唔同嘅符号嘅，例如有啲好似水龙头嘅， 系啦， 有啲有波纹嘅咁样， 系啦。咁原来咧，全部都认到晒， 哦， 基本上全部都认到晒，常见嗰啲 系 以前我哋。 架车无啦啦闪咗盏灯出嚟咧，一系你就记得系咩事啦，一系你就直接送去车房整咁样噶嘛。咁或者系袋住嗰本车主手册啦，如果再旧啲。我有代过， 你有咩？我啱就想问， 好多年前有地图王嗰时，我哋都买过一半系。 咦？喂，好多年前有呢个叫做 王者嘅地图， 即系有呢一个 油站嘅地图， 书本式嘅地图嘅时候咧，我都系带住本地图喺车嘅，唔识路嘅时候咧，我真系揭噶。 我都揭过，但系我嗰时坐车嘅。 哇！ 船姐系咪冇揭过呢啲书本嘅？ 你知唔知呢个世界上嘅地图其实原本系一本本噶、 啊欸？你入嚟交通组攞，我哋仲有一本喺度噶。 我应该去观摩下先。 系啦，嚟观摩下。 等我嚟观摩下先。 系分区噶嘛？ 系啊，分区噶，系啊， 一区咁样。 系啊，即系例如我要系九龙塘区嘅，我就要揭翻可能九龙塘，但 系 九龙塘嘅啫。 系啊， 乐富可能隔篱嗰版嘅。 系 啊， 啊，或者系乐睇下點樣計噶，可能去到九龍塘會又唔計。係 啦，冇錯冇錯冇錯。係 啦，咁以前就會有本車主手冊噶嘛，咁你就慢慢揭啦。哎呀，呢個係咩？呢個係咩？而家唔使啦，攞部電話掃就知啦。仲唔係咧？而家現階段咧，就有啲網民會影上去，然後擺喺啲車 group 度問嘅。 嗯， 咁但係遲啲就唔使啦，遲啲一掃咪就知。 圖像識別功能，呢、這個圖像識別功能咧，其實我自己即係頭先話過其他嘅網絡裝置啦，或者網上服務咧，其實都部分都已經支援嘅。咁、我正值咧就係、好似你之前你啱講呢一個情況啦、因為我架車又著燈啦，咁我識揸啫，我唔識整車噶嘛，咁佢出咗個圖像嘅時候咧。我真系用翻相關嘅網頁嘅一個拍照功能咧，影完之後，佢就話俾我聽我架車係咩事。然後輸入相關嘅汽車品牌之後咧，佢大概更加可以 detail 少少話到俾你聽，大概應該點樣去到處理嘅。 而家啲車好多嗰啲，如果有部電腦仔咁樣，都會即刻話俾你聽係，譬如話你胎壓唔夠啊，或者點樣。而家科技真係好先進， 好好啊，係啊。所以你唔係好熟車嘅話咧、本身架車個電腦都話到俾你聽。架車本身嘅狀態大概係點樣嘅？咁同以前咧，就我啱揸車嘅時候，真係即係 mechanic 嘅所有嘢都係即係用手動嘅。你嘅車咩事啊？你胎有冇胎氣？你靠你自己揸嘅時候會偏左咧，會偏右咧，或者自己成日撳嗰條胎去到自己知嘅。 开车之前要 check 车噶嘛，唔系而家都要， 而家都要嘅， 但系 不过电脑又会帮你 check， 电脑又会帮你啲啦，咁又可能分担一啲。 嗯，系咁啊，最紧要系 电话了解我多过我了解我自己，或者了解我架车多过我了解我架车。 這個就是、你今日晨光交通天文台嘅总结啦，即系电脑了解你。同埋手機了解你自己多啲，多過你自己了解你自己。 手機了解我的車多啲。 哦，好好好， 我都幾了解我自己。 咁我哋都要繼續了解自己多啲。好，傾住咁多先。 唔該曬 阿姑。咁啊，天氣方面咧，要問一問阿船仔啦。走咗出去之後咧，有一號戒備信號，有酷熱天氣警告喎，係咪好熱咧？ 係啊，我啱啱了解埋天氣添啊。 好好啊，係咁啊，了解咗啦。咁點樣咧？ 我覺得嗱，一出對望一望咧，就真係曬嘅，同埋係焗啊。我覺得最緊要係即焗到係有少少唔舒服嘅，咁所以咧，各位如果係大家即係出去有户外嘅工作或者去玩啲户外嘅活動嘅時候咧，即係小心啲唔好中暑啦，戴翻個風扇仔， 係係， 咁啊戴翻條濕毛巾掛喺條頸度。嗱不過講開中暑啦，嗱、我哋而家就話可以食下雪糕啊，即係涼下冷氣啊，咁啊避暑啦。你估下古人咧係點樣避暑嘅咧？ 喺涼亭嗰度飲茶同食西瓜。咁啲西瓜系摆落个水嗰度浸住佢先得个凉啲嘅，系咪噶？ 喂，讲起西瓜咧，我以前听人讲咧，话系会啲人譬如揽住个西瓜瞓觉噶嘛，揽住西瓜就唔会中暑，咩会好凉咁样噶嘛？ 哦，好似都听过，我冇试过，冇试过。 我以为系你个年代都会试呢一样嘢， 都唔系我个年代，但我都几鼓励咧，你今日夜晚喺屋企咧就唔准开冷气。然後就買個西瓜，跟住攬住佢，跟住聽日咧就話翻俾我哋聽。我覺得係好重要呢、這個實驗。 我覺得係有啲難做到啊，因為個西瓜太望住佢咧，我會想食咯。 哦，咁我買一個俾你食，再買多個俾你攬住佢。 诶，今日得啦，咁我今晚做个实验， 系啦，咁你有两个 细节同大家讲。嗱，咁古人系点样 避暑？ 即系譬如嗱，头先讲到瞓觉啦，瞓觉点样避暑咧？佢哋就系因为佢哋会用瓷枕噶嘛，即系瓷石做嘅枕头啦。其实热到瞓唔着嘅时候咧，佢就会用噶啦，因为嗰种瓷枕咧，嗰度会有一层油啊，个手感咧就会好冰凉嘅，咁啊令到佢可以瞓得更加好。咁另外头先你咪有讲到个有个凉亭。咁样嘅， 系啊， 古人嗱，即系我哋讲皇帝啦，咁啊，古人可能就得凉亭，皇帝有样嘢叫凉殿啊， 凉殿啊，我以为皇帝净系得后宫嘅啫。 嗱，我嗰啲后宫咧，都应该喺个凉殿入边嘅， 系， 因为系啦，佢咧就会去避暑山庄，去到降温啦。咁譬如点样咧？這个凉殿咩特别咧？系因为佢会喺嗰个凉殿嘅中间咧，装一个机械嘅，有一啲。会喐嘅扇叶咧，将啲水嘅凉气带到去呢个凉殿度。 哦，咦，咁啊，真系有少少似咧，我哋而家电器铺卖嗰啲咧，凉风机 啊， 凉风机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佢哋会喺凉殿附近咧，起埋一啲水池，同埋会种植物嘅，咁令到嗰啲凉气冚到凉殿，咁就唔会净系即系得水啦，系连花香都有埋。 哇，我谂起都凉，仲要喺入边食埋西瓜，我。仲唔系纣王？ 系啊，喂得，同埋咧，以前其实系已经有类似雪柜嘅嘢叫冰鉴， 系啊系啊， 铜制嘅，系之前我记得我转头话你知，好似有讲过嘅，佢系冰鉴，然后入边系可以有冰啦，咁你可以设定啲水果啊，或者甚至系一啲即系你觉得可以令到你自己舒服嘅嘢啦，咁啊同你啲后宫一齐。同你啲后宫一齐 凉浸浸， 开心两食，系啦。咁其实系唔错噶，即系唔系话古人咧，谂住啊，古人一定热到爆啦。 啊，原来唔系嘅， 原来唔系噶，原来古人都有得叹冷气噶，即系类似凉殿咁样嘅装置。不过可能嗰啲就要皇帝先做到咯。 可能有啦，咁但系而家嘅天气系点啊？就等船仔同我哋睇下啦。 好啊，今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系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嘅。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清劲西北风，高地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明日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到中期咧，天色都比较明朗，同埋有几阵骤雨嘅。 好，咁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81%嘅，一路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早上嘅时间都系生效紧噶。早上嘅7:20有晨光大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早晨啊各位， 喂，佳哥嗱，而家太平盛世固然之系好啦， 系 即系人人生活安定，咁啊以前嘅年代咧，即系可能大家就生活上边咧就系搵三餐咧都已经搵得都吃力啲啊， 系 咁啊好多村啊， 嗰啲年代咧， 系啊， 唔系咁好啦， 系啦，咁啊变咗咧，原来啲村同村之间咧，喂，我听讲过咧，睇嗰啲书就话到。一边原来成日打交噶，村同村真系有呢啲咁样嘅气枪噶，原来 嗱，因为以前咧耕田为主啊嘛，咁耕田咧咁啊地啊要扎有地啦，第二有水啦，咁呢两样嘢咧都有限制噶嘛，唔多噶嘛， 啊系， 所以村之间咪容易咧，因为咁样起冲突咯。 哦，即系 啊， 即系为咗可能喂水啊，你攞做咩攞埋我啲水啊？你做咩过嚟？我个井 水系由山流落嚟噶嘛。 吓， 咁近住喺近山嗰啲，佢自己有田嘅话，佢拦住啲水，灌咗自己啲田先。咁下边嗰啲地方，嗰啲村嗰啲咪啲田咪冇水咯。咁佢咪咩咯？咪因为有争执咯。 系啊，即 系有啲咁咯，系咯。 即系上山就嘈佢哋噶咯。如果系咁样嘅话， 系啊系啊，一近山啫，系咯。咁咪会嘈咯，咁咪有争执咯。 吓， 就好容易噶啦。所以咧就有好多因为咁样咧而出现一啲打交啊、械斗啊，甚至群斗咁样咯。 哇，咁严重噶！ 咁系啊，咁香港嚟讲都试过好即系历史里边啦，都记载过咧一隐隐约约啦。都记载过咧，好多次咧，大即系咩村斗啊，村与村打， 哇， 唔系个人啊，甚至乎咧系咩咧？香港咪有好多嗰啲庙咧，留意一下， 廟嘅旁邊咧，咪有通常有幾間噶嘛？其中咧有所謂嘅英雄啊，英雄廳啊，英雄祠啊。 咦？你咁講，好似有啲印象喎、 啊。林村咪有咯， 係喎、 啊。林村已經有啦，林村聽候廟已經有啦。呢啲係點嚟咧？打交就是、紀念咧，因為為條村打交。嗰啲過咗身嘅村民，咁咧佢哋稱為之英雄。所以就因为呢就为条村服务嘛。 咁我叫英雄庙啊係咪 係啦英雄祠堂嘅 英雄 祠。 英雄祠。 英雄祠啊或者英烈祠啊之类似嘅嘢啦。咁香港都有七八间咁嘅。 嘩都唔少喎、啊、如果咁样。 係呀唔少㗎咁即係大哥林即係香港东南西北都有㗎。 係。咁英雄祠啊咁如果真係见到有嘅咁通常啲村民会点样、好似平时咁样供奉祖先供奉佢 㗎。英雄祠咧就摆喺庙入边啦，咁、一般平日嚟讲咧，咁都系庙祝负责上香嘅啫，冇话特别嘢嘅。咁啊，过年过节啊，啲人拜神嘅时候，顺便上埋香啦。特别，但系咧最重要就系咩咧？抽祭， 抽祭， 抽祭，抽分。 系，咦，就两个月到啫。 系啊，咁喺嗰啲日子里边咧，咁啊抽分嚟讲咧，啲英雄祠咧，如果啲香啦。都会组织咧嗰啲村民啊、村长啊咁啊走去咧就去祭祀佢咁样嘅。 系。 系啦，咁呢个系一年里面最重要嘅日子啦。 系咁，会唔会有啲特别啲嘅仪式喺呢个抽祭嗰度举行？ 总之，佢抽祭咧就成班人嚟上香啊、拜祭啊。咁有啲村咧就隆重啲嘅，即系嗰啲即系较为复古啲啦。咁啊，仲系有读俗文嘅。 哦，我俗文都读埋咁样嘅。 系啊系啊，即系读啲俗文。 即系用翻自己乡下话啊嘛，你之前讲过。 客家话、维侯话咁咯。 哦。咁如果照阿佳哥所講咧，其實以前即係大家嗰啲村嘅地理位置，因為又要爭水啊， 爭 地啊咁樣。其實因為我都知道好多客家咧，佢哋係住喺呢一個嘅半山嘅位置，因為地下就住曬人啦、 啊， 客家就喺上邊啦。 係啊， 咁佢咪可以好順利咁截曬水咯？ 哦，嗱咁樣嘅，咁你啲半山嗰啲咧地方咧，田就唔多噶嘛。 啊 咁佢冇咁多水，啲水咧接唔晒嘅， 哦， 接唔晒嘅， 同埋因为我自己有阵时都系行山啊、我发觉譬如好似呢排天气好兴嘅，酷热天气警告成日都着住嘅，其实原本山上面好多水源咧， 系 都真系会干 嘅。嗱，其实你今日睇嘅水啊，山上面嘅水咧，同以前譬如清朝啊，清朝嘅时候咧。其实已经好唔同噶啦， 系竟然有啲咁嘅事？ 点解呢因为香港起咗好多水塘， 系啊，啱啊，系啊。 咁当然咧，政府起咁多水塘咧，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要供应食水俾市区嘅人。 嗯，系啊。 咁佢供应嘅就系咁啊，就要起集水区、起引水道啊。 嗯。 咁结果咧，咪要将好多新界区里边嘅所有嘅原始嘅河道或者有溪涧，就喺中间截咗佢水，就利用引水道咧就引去呢个水塘入边。好啦，咁结果出现咗咩问题咧？咪原本耕田嗰啲村啊，冇水耕田咯。 哦， 佢哋原本流过嗰条河本来好大水嘅，水源好充沛嘅，但因为喺上边。半山已經被人截咗流啦，咁啲水咪唔夠力咯。如果甚至乎如果遇上稍微冇雨嘅，就已經乾涸咯。 係啊係啊， 你而家見到嘅情況咪咁樣咯。 哦， 咁香港而家啲河點解你見到河咧好啲好細啊，啲水唔夠大咧？其實以前聽過啲村民講，以前水好大嘅，就河闊嘅，就係因為喺半山已經截咗水啊。咁啊慢慢咪冇水咯。 而家又惊佢真係一大雨起上嚟，原本啲河都几猛水嗰啲呢， 咁 就浸晒出嚟。 咁但而家呢大部分河都啲水俾你截晒去水塘，仲边有水啫。 係啊係 啊, 啊。所以咪好似你头先讲囉，即係话会干涸啊，会慢，流量慢咗啊，细咗咁样呢。咁、当然有啲行山嘅时候呢，你会遇到有啲溪涧呢， 係啊， 係嗰啲河床係干涸嘅，因为点解呢，佢嗰种係一种叫做真系时节性嘅，如果大雨嘅咁啊，佢又有水，唔达旱天嘅就冇水咁样都会有嘅咁样咯。 哦，唔怪之得啦，我就系奇怪，哇！原来即系以前嗰啲河同而家嗰啲河有都几唔同，因为我有行山嘅时候，其实见过几多咧，都系一啲人为嘅建筑啊，嗰啲河道，甚至乎咧。 都差唔多成两层楼高咁高嘅啲大型水道咧，其实香港都有唔少。 系 喺山间入边咧，其实亦都如果有见到嘅话咧，都真系会俾佢吓亲。哇，原来有啲咁大嘅引水道咧，就将山入边嘅水咧就再引落去河啊，甚至会引出大海啊。呢啲就系头先佳哥所讲嗰啲工程啦。 系啊，好多做咗好多咁嘅工程咁样，咁结果就最后就系新界嗰、那个农作啊，即系嗰个农业咧咪萎缩咯。你冇水嘛？你點耕田啊？咁結果咪出現咗，就好多人要移民去，即係移咗民去英國啊、荷蘭啊嗰啲地方住咯。咁新界嘅鄉村咁咪少咗男丁咯。咁少咗好多男丁咧，咪出現咗嘅情況就係話好多個風俗，因為冇啦，唔夠人啦，唔夠男丁啦，咁咪停咗咯，冇咗咯。譬如話開燈。客家村香港嘅客家村嘅开点灯，系基本上就已经系熄微得好紧要，即系一半都冇噶啦。 系点灯啊？ 点解咧？因为啲人去咗外国啊嘛，冇翻嚟咯，咁啊点咩灯咧？ 嗰、个点灯通常系几时会进行噶？ 咪十月正月咯， 正月嘅时候， 正月初啊，十几噶嗰日子啦。 哦， 系啦，就咁、是、啦。 咁可能喺外国翻嚟嗰啲咧，就会唔会特登又做一次点灯？ 好、多年一次咯，嗰啲 系 咁啊。结果但系结果香港啲又冇人做啦。咁结果咪唔做咯。 哦， 咁個別嘅有興趣嘅可以保留，但係成條村成為一個村裏邊一個共同個風俗嚟講嘅傳統嚟講嘅，就停咗咯。 哦，咁樣 係啊， 哇！所以你話嗰個水利咧，或者地理位置都係原來係會令到一啲文化風俗啊慢慢消失啊，村同村之間打鬥啊嗰啲嘅事嚟嘅喎。係 啊，因為爭水打交啊，咁其實有㗎。 有冇話有冇話爭嗰啲叫做牲畜啊？譬如話我只羊你俾你攞咗呢啲咁，其實以前都唔多。 個別啦，個別都有嘅，有陣時有啲咁嘅情況嘅，但係都唔因為啲唔係好嚴重，所以啲史書裏邊都好少記載嘅。 哦，就係嗰啲大是大非嗰啲先有啦，所以就有啲叫英雄祠。 系啦，英雄祠啊，嗰啲都有啦。 系咁，如果大家行开，即系我哋啲村入边嗰啲嘅叫做祠堂咧，不妨可以睇一睇，睇下会唔会见到个英雄祠喺度。 嗱，祠堂里边咧都有嘅，不过咧就唔咁庙多，通常都喺庙度， 都系庙嗰度嘅。 系啊，喺附近喺庙度嘅。 系咁啊，可有机会就望一望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佳哥， 拜拜，拜拜。 早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超强台风杜苏芮将会逐渐远离本港。按照现时嘅预测，会喺未来几个钟喺福建厦门一带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当杜苏芮对香港唔再构成威胁，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行政长官尼贾超率领的代表团继续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访问行程。据了解，尼贾超今日将会参观两间企业，中午和商界交流聚餐，预料亦都会会见记者总结行程。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应约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谈。生态环境部话，继今个月16至19号中美气候特使在北京举行对话之后，谢振华星期四应约与克里举行视频会谈，围绕加强中美气候变化对话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的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沟通。第二届俄罗斯非洲峰会暨经济和人道主义论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上宣布，俄方将会向部分非洲国家免费供应粮食。普京说，俄方将会在3至4个月内准备好向非洲6个国家，包括布基纳法索、津巴布韦、马里和索马里等，分別免費供應2.5万至5万吨糧食，並且提供免費運輸。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七點，超強颱風杜蘇芮集結在香港之東北偏東大約510公里，即是北緯23.7度、東經118.9度附近， 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靠近福建厦门一带。杜苏芮今朝采取较为偏东路径，位于香港以东大约500公里左右，并且将会逐渐远离本港。按照现时预测，杜苏芮会在未来几个钟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当杜苏芮对香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与杜苏芮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晚至明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骤雨会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测。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都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现时文锦道口岸是已经恢复北行货运通关服务。原本经由文锦道前往深圳持有文锦道有效封闭道路许可证的跨境货车，需要恢复行经文锦道口岸出境前往深圳。另外，高铁消息，由于预计内地段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今日所有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潮汕厦门一带的车次，以及是个别来往深圳北的车次是已经取消。另外，预计几日内地段列车运作都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乘客可以在出发之前透过12306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查阅车次的最新资料。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车多缓慢。封路情况，大涌桥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沙田围路第四五线需要临时封闭。最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驾驶人士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康文署全新康体预订系统 SmartPlay 将取代 Leisure Link。SmartPlay 新增流动应用程式，随时随地简单揿几下就可以预订康体设施、报名参加活动同专享个人化服务。透过互联网同自助服务站用都得，立即透过 MySmartPlay App 互联网同埋自助服务站登记啦。所有人士都要预先登记先用得噶。SmartPlay Smart Way 轻松一点。 二台话你知，虽然印尼的森林面积只是占全世界面积的1%，但是他们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包括世界上10%的植物、12%的哺乳类动物，以及17%鸟类的栖息地。 印尼森林亦都住了很多非常罕有的动物，例如苏门答腊犀牛、极度濒危的红毛猩猩、云豹、长臂猿、亚洲象等等。 这些森林对于当地社区、印尼经济以及一些跨国公司来讲，亦都非常有价值。例如从森林取得的木材加工之后，会卖到世界各地兴建房屋、制造家具、纸张等等。 森林当中的树木也会被大量销毁，因为要腾空地方去种棕榈树，目的是供应棕榈油去制造番碱、化妆品、主食 或者用来做燃料等等。 为了应对森林过度破坏，有环保团体就推出绿色发展条约，同印尼东婆罗洲当地政府合作，在顾及经济增长的同时，亦要承诺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又会鼓励企业以可持续的方式营运，例如改用对森林影响较少的方式伐木，以及发展低排放的棕榈油生产。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升建计划合办，展翅升建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他们的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升建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30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三五成群骚动音乐，神光第一线，共show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的。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7:39啊！二台直播室入面咧，有阿 O 同小白咧，同大家讲下一啲唔同嘅体育项目、啊。 嗯，体育项目咧，第一样就要讲下成都啊，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啦。咁啊，7月28号，今日几多号啊？28号， 今日开幕式啊， 冇 错 啦， 主席都会做揭幕嘉宾啊。 由今日开始啦，即系7月18号至到咧就8月8号啊。咁啊，港台电视32咧，咁啊亦都会直击各项嘅赛事啊。咁啊，喺7月28号晚上嘅今晚嘅晚上8点钟啊，即系大概12小时之后咧，咁亦都会有一个嘅开幕仪式嘅。咁啊，大家都要密切留意住啦。咁啊，见到今次啦，运动会上边咧都有几多嘅亮点嘅。咁啊，除咗啦，嗱，其实成都咧系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啊吓嘅举行嘅地方，佢有个口号嘅，叫成都。成就梦想 哦， 几好啊！呢、 這 个系啦，成都成就梦想。咁如果我哋识中文嘅，咁梗系明白佢食咗嗰啲字啦。咁样好啦，咁除咗系大家可以全程啦，咁啊喺黐住港台电视32咧就直击之外啦，咁啊见到佢入边咧，其实亦都混合咗好多唔同嘅科技用咗啲高科技，以及咧就用咗好多唔同嘅低碳嘅設計嘅。因為今次咧就藉住舉辦運動會啦，咁當然佢哋亦都會有好多唔同嘅大型嘅賽場咧去到落成嘅。咁啊，亦都見得到佢咧連日嚟啊嚇，咁啊包括咧就用咗一啲叫做輕型裝配嘅一啲叫做特別嘅結構啊，做一啲嘅臨時嘅氣膜管，呢、這個都相當之特別。仲有啲咧就是自動嘅駕駛巴士啦，即係AI 喐嘅，電腦喐嘅 ，autopilot 啦。 咁啊，另外咧就係有啲叫做智能咖啡站，咁啲智能咖啡站就系可以方便啲，譬如选手啊或者记者入去咧就冲翻杯咖啡饮，亦都有自动翻译机。呢啲世界大学生啦，唔同语言嘅翻译咧，一直以嚟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工作嚟嘅。咁啊，以前咧除咗系随队嘅翻译员之外啦，咁啊本身佢哋亦都会征召一啲嘅义工啊，即系希望啲义工过嚟帮下手就做呢啲嘅翻译嘅。咁除此之外，见到佢亦仲有啲譬如系 3D 摄影机啊，甚至乎一啲智能环保啊，低碳嘅装置咧。亦都系今届夏季运动会入面一啲好大嘅亮相。 系咁啊，睇到个宣传照都系用翻即系 四川啦、成都最出名咧，除咗食辣之外咧，就是、熊猫啦。 熊猫啊，一定要啊！ 熊猫应该就系今次嗰个吉祥物啦。咁中间咧啊，如果你咧，即系我哋当年考会考年代咧，攞 U 啊唔好啊，入 U 啊好啦。 系 U 亦都代表咩咧？大學係啦，咁所以咧啊，幾得意嘅一個或者幾趣致一個吉祥物啦。咁希望大家都支持我哋港台電視32啦。你會見到咧好多唔同嘅運動項目咧，我哋都會有直播。與此同時，我哋香港隊啊都有大學生嘅團隊咧，就隨隊上去參賽。 係啊，咁啊見到其實較早之前咧，香港大學體育協會亦都宣布咗啦。咁啊喺今次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入邊咧，亦都係派出歷嚟最大嘅代表團嘅。咁呢個島頭好大亮点，包括就出战12个的项目，同埋有144位香港的选手啦。咁啊喺东京奥运男子花剑个人赛冠军的张家朗啦，咁啊亦都就系见到杜海、苏慧音啊、杜海林佢哋咧都一样咧就会出战嘅。咁仲有咧就两项青年组网球大满双打冠军王泽林咧，亦都会参加比赛嘅。咁所以几多咧，就 是、 香港出色嘅选手亦都会参加今次呢一个嘅运动会啊、嗯。肯定咧就需要大家嘅支持啦。咁希望咧佢哋可以攞到好嘅成绩，咁啊尽自己嘅力量吸收多啲经验。 系啊，咁啊真系大家要留意啊，同埋咧一路咧黐住港台电视32嘅，咁啊同大家跟进埋咧，即系港队啊，十月咧就会对不丹啊。咁讲紧系咩咧？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啊，吓咁啊，次圈嘅赛事咧就琴日进行呢个抽签啦。咁突然间咧就降格啊，系第四档次嘅种子队啊，吓咁啊，香港嘅代表队咧，第一圈咧将会遇上咧不丹咁啊，去到不丹嗰度咧就比赛啦，咁样咁啊，不丹你知唔知最出名嘅系咩啊？就 是 个高原啊， 哦， 二千几三千嘅海拔咧都唔讲得少，咁所以琴日咧，足总咧一出完呢个 post 之后咧，下边咧好多啊香港队嘅球迷咧都留言话，喂早少少过去不丹嗰度， 适应下， 因为有阵时真系咁噶，成日咧都系早得一两日去到当地咧，先少少集训或者适应咧，其实唔得噶， 啲药丸啲力都未散，你又落场啊？ 系啊，你高原有高原反应噶嘛，系咪先会有高反噶嘛？咁所以如果可以啦，咁大机会，我哋喺亚洲杯踢得咁好，先有机会踢呢个世界杯外围赛。咁麻烦真系尽多一点力，同埋讲真，不单咧唔算实力好强嘅队伍。咁、如果咧因为适应时间唔够咧，而大意失荆州咧，咁就唔抵啊嘛，系咪先？即系有阵时做香港人啊，真系人哋明买明卖，日本对香港或者国家队对香港，喂实力真系有段距离嘅，搞唔掂嘅，咁明白啊。但系实力相若。但是你唔肯早两三日飞过去，或者球会唔肯放人咧，希望就唔好呢啲嘅事情咧，就窒碍咗香港队嘅表现啦。咁啊，十月啦，希望咧香港队到时咧有好嘅成绩啦，呢、这个都要留意住嘅。 如果你话支持港队嘅话咧，咁啊一定要支持埋咧，就系世界游泳锦标赛喺福冈嗰度举行啦。咁、香港嘅女飞鱼何思培咧，咁啊虽然咧喺星期三嘅时间失落咗咧，就系女子200米嘅自由泳奖牌啦，咁但系佢寻日咧喺呢个可以强势翻嚟啦，咁啊总排名咧喺第三位咧，咁啊晋身呢一个嘅决赛，咁啊喺今日夜晚嘅时间亦都会咧喺100米嗰度咧就希望佢可以攞到呢一个奖牌，最紧要保持住自己嗰个嘅状态，咁啊游出水准咧，咁啊我就觉得咧都睇好何思培啊，可以继续攞到奖牌嘅， 应该有牌落袋，但系又唔好咁一定追求啊，一定金当然系好啦，但系即系泳手啦。或者何思培自己本身都即系好大压力噶嘛，系咪先？ 系啊，系啊，佢又帮泳会，又要帮港队出赛，其实好多嘅。 系啊， 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今届嘅福冈举行嘅世界游泳锦标赛咧，其中一个大嘅亮点咧，就系国家嘅男泳手啊，谭海洋啊，因为佢成为咗今届咧福冈世界游泳锦标赛咧。第一位嘅三金得主， 哇！ 哇！呢个真系要哇一声好犀利。其实佢24岁嘅啫吓，咁啊佢继日前咧就得到咗呢个男子100米嘅蛙泳金牌之后啦，咁啊星期三就喺50米嘅蛙泳咧就再攞一个金，咁啊成为咗新一代嘅蛙王啦。好啦，之后咧佢又再次咧就同国家队啊男女混合4x100米嗰度接力咧，咁啊亦都先足迟嘅，咁所以佢暂时嚟讲已经系三面嘅金牌啦。好啦。仲未完嘅，佢仲有比赛嘅，仲有比赛。佢今日夜晚亦都会出战咧200米嘅蛙泳决赛，即系佢最拿手嘅蛙泳啦。咁希望佢都可以做到好嘅成绩，因为 世界游泳锦标赛，唔系净系单纯亚洲，系世界嘅。 世界锦赛都有好成绩，亦都揭示到有机会杭州亚运 keep 到个水准咧，咁又可以喺亚运嗰度奖牌榜嗰度增添纪录啦。同埋大家都知道，中国嘅泳手咧，即系继孙杨之后咧， 越游越好。其实我觉得好多选手， 即系嗰阵时啊，孙杨就闹出轩然大波啦。咁但系之后咧就后起咧，媒体都话啊，冇乜人带直至呢一位嘅朋友啦。咁 啊，海洋啊。 个名几好听，系咪先？ 正职就系要阿海洋落水， 冇话叫天空噶，系咪先？叫天空嗰啲啊飞咗啦， 飞咗啦，玩第二啲啦。 咁啊，陆地嗰啲又唔会叫噶，系咪先？行陆地咁唔会啊，爬陆嗰啲就负责去跑步啦，系啦，系咪先？即系有时个名改得好咧，咩都做得到。喂，转个角度同你讲下转会窗啦，咁转去边度咧？ 阿麦巴比啊，你想讲？ 麦巴比应该暂时咧 put on hold 嘅，反而咧就系希拉尔都系咧倾紧麦巴比嗰队波。哇，咁有钱嘅咩？即系沙特啲球队， 佢哋用咗计差唔多170亿去到俾各大。佢哋沙特嘅球会去到抢人， 哦、你讲少咗，系1715亿。 对唔住，原来系咁多添啊， 几夸张啊！你谂下，即系呢一个依家咧就直情啊，呢个用钱咧就买埋呢个英格兰嘅国脚啦，佐敦轩达神啦。喂，其实咧你佐敦轩达神呢个年纪。都唔需要咁快去沙特踢波字啦， 系咯，可能真系嗰个金钱 好吸引，系 啦，钱好吸引啦。咁同埋如果大家， 即系如果俾系你啦，嗱，我唔好讲咁升级，去到麦巴比咁样啦，一时无量啦，或者保罗普巴啦，其实普巴依家话脚伤喺早几尾， 摆 即系摆咗喺后备喺 bench 长期坐喺度， 咁都话喂去沙地踢波啦。嗱呢啲咧球员嘅际遇咧冇人想嘅，如果好似。普巴咁样发生呢一件事去沙特咧，我明白。譬如你佐敦轩纳神咁样，你离开舞会去利，即系喺利记离开啦。咁但系你轩纳神仲有多一两年玩噶嘛？ 系啊， 而利记都仲系有机会冲冠或者欧洲赛有机会睇好成绩嘅球队。 嘅即系利记啦，呢一两年其实我觉得系一个叫做回稳期啊。 系啦，总之即系仲有得搏啦。即系如果用男人嘅生涯啦，即系男士嘅生涯，即系当你第一个 career path。OK， 你都未去到尾巴，你仲可以搏多一口先，咁你就咁快，即系为咗追逐金钱而去咗沙特阿拉伯联赛，你代入你系球星或者系呢位球员，你会点谂咧？ 我未必去啊，我都会想咧喺自己喜欢嘅一个高水平嘅一个足球联赛嗰度咧，即系叫享受足球多啲。 因为讲真嘅，你冇得话沙特阿拉伯嘅联赛比英超高，一定冇可能嘅。 佢虽然买咗好多嘅球星，但系佢都系处于一个慢慢进步紧嘅阶段啊嘛。就算上年啦 ，C 朗亦都豪言就系话五年之内会成为世界顶级嘅联赛之一啦。咁都要五年啦，咁冇错呢五年嘅过程咧就需要买好多人嘅，咁就睇下边一位咧系愿意为沙特阿拉伯联赛咧就贡献啦。咁而家佢就成为咗其中一位愿意贡献嘅人咯。 系啊，咁啊往后睇下呢一个咧沙特阿拉伯嘅足总咧推嘅千亿嘅星战计划啊， 系 星战计划皆星啦，大佬你而家咁多个奔斯马个个都喺嗰度，即系你直情可以睇到。match up 系奔斯马对 C 朗嘅，因为大家喺唔同嘅， 同埋大家都会想睇， 系啊， 即系个亮点啊，真系。如果你同我同你嗰位有场波系 C 朗对奔斯马嘅，如果再加埋譬如麦巴比有边个嘅，其实我真系都几敢讲话，球迷都会想睇。 都会啦，而家马尔金啦，已经琴日有希拉尔啊呢队球队啦，又签埋马尔金啦，跟住沙迪奥文尼啦。同队嘅， 系啊， 即系文尼又过咗去沙地踢波， 真系升级嚟球队嚟噶。 我喺度谂咧，过多两三年咧，有机会香港嗰啲收费嗰啲啊，电视啊， 播埋 体育台啊，咁你一定要播啦， 系啊， 因为你咁多粒粒皆星，系咪先？ 嗯， 咁所以嗱呢啲未 发生嘅，佢哋啲星啊，一定系仲劲过日职联啦。 系呢啲啊，真系未发生。唉，往后嘅世界系点样推演，我哋又点能预测得到呢？不过值得一提嘅，今日咧，因为播呢个大运会啦，即系央视方面啦，中央广播电视台咧，其实今日都有一场重要嘅赛事咧，就要让路嘅，就系世界杯嘅女子足球啦，女子国家队啦。女足啦，系啊，国家队咧就对海地嘅呢一场好关键嘅， 系 随时出唔到线嘅， 系啊， 但系咧冇办法啦，要播大运会，跟住咧央视咧咁多个 channel 咧都让路咁样啦， 所以希望女足今次咧就打翻一场争气波啊， 嗯。 明定某个街角。或在某次转身，终于与你步近，终于到。 相信缘分，尚未看透底蕴，愿望却已变真，是神或是某星宿，冥冥中为爱指引，宇宙里预说命数或太难，再迈进未怕力竭与孤单，如赴约门缝自会打开，在瞬间刚好我跟你如同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方知道所信终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怎拥抱，刚好要跟你共老，刚好只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两万亩，幸福中蜕变，当从前泪水飞去后，牵起两手，未曾怕荆棘满布。差快进后退，永远有千种演变，宇宙里未破密码是我们，各自各在是恋爱与喜欢，时候对最爱只会出现，似这般刚好我跟你遇到，刚好这感觉太好，漆黑中升起这束耀眼的光，信中将看到，无人定是孤独，是你让我学会要勇敢，学会举手苦恼，刚好要跟你共老，刚好只跟你约好，一起剩下那时光两万亩，幸福中蜕变，共从前泪水 AGNT， 佢嘅名字系 AGNT 啊，唱嘅作品系《宇宙之约》。 晨光第一线，船仔 同大家讲一讲天气啊！出边嘅气温系30度嘅，相对湿度81%，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噶，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小心啲唔好中暑。 好热啊！ 系啊，呢个既然咁焗咧，咁热咧，通常我都会饮杯冻嘅咖啡啦，神哥。 正喎、 啊！系啊，一定要饮杯冻嘢噶嘛。咁樣咧，同埋大家都知道我係好中意喺 cafe 嘅，因為我覺得實 cafe 真係一個非常之舒服嘅環境啦，同埋係可以做自己嘢。嗱，不過咧，原來內地咧最近有一間好出名嘅咖啡。嗱、我平時喺我都喺內地飲咗咖啡，我覺得內地啲咖啡咧係又平又靚嘅。 係啊，平過香港喎， 平過香港， 就算連連鎖嗰啲都係。係 啊， 咁有兩三間咧，有一間喺。即系美国上市噶，蓝色噶啦、香港冇嗰一间都 沒有。哦，系啊，系啊，系啊， 我记得咧有一次系用嗰个啲二维码咧，即系唔知嗰啲朋友圈圈嚟圈去嗰啲咧，最后咧搞到12蚊杯冻咖啡咯。 哦，咁啊好抵喎！ 12蚊人民币都好平喎。你喺香港饮杯冻嘅 Americano 咁样先算啦，起码40蚊咯，30几40蚊咯，系啊， 差唔多啦， 真系好远喎个价钱， 差唔多，系啊，所以我觉得系几抵饮嘅。嗱，不过呢间咖啡就唔系啲即系唔系连锁嘅，我甚至即系唔系连锁，佢我其实咧都几想试嘅，佢系喺边咧？佢系喺悬崖啊！ 吓，悬崖 系啦，李石成咧系真系坐喺悬崖度啦，然后系即系只脚系掂唔到地嘅，可以 咁啊，唔系只脚可以揈下揈下咯， 系啦， 哎呀，我好中意只脚揈下揈下，个人成日落地咧，有阵时都想离地少少， 系咩？系啊，离地啲成日太贴地，生活得太贴地，生活唔系小白，小白你有潜质去，我就唔得啦，因为咧， 你畏高喎，有 畏高啊，系啊，我再中意饮咖啡啊，一日饮48杯啊， 我俾多几条安全带。 唔得啊！安全带唔安全， 唔系噶， 有好多话自己安全嘅嘢都唔系好安全。我有啲朋友都系咁样， 可能 系啊，因为咦嗰样嘢唔系好安全，诶唔安全噶， 唔安全噶。 咁我系唯有讲声恭喜恭喜， 或者人做咗手脚咧， 唔知恭喜恭喜恭喜。除咗讲恭喜都唔知讲咩好啦。 咁唯有我同小白去试啦。嗱，因为呢一次个体验咧，其实又唔贵，398蚊。嗱，佢包啲唔系，你睇下佢包咩先？ 一杯啊， 佢包一杯咖啡，然后仲包啲咩咧？装备嘅租借费用，因为系全部要揽晒安全性嘅，系啦。咁之后你个保险费同导游费都包晒嘅，咁所以佢系一个 package 咁样。咁我觉得还好啦。 坐几耐啊？有冇讲啊？你知唔知啊？ 佢又冇讲， 坐到你唔坐为止。 但系咧，你一定系要同一啲。譬如你要同嗰個活，譬如呢一個喺懸崖上面飲咖啡嘅活動咧，要同嗰個景區嘅一日遊或者一日一夜嘅露營咧， 喺大陸邊度啊？我想問呢個位係大概係咪雲南嗰啲位啊？應該係 貴州省啊， 貴州 苗族自治州係嗰邊嘅一個鎮咯。咁啊。咁我又覺得 OK 啦，你又不過嗱，我覺得呢個有啲卻步咧。除咗係高之外咧，同埋你首先咧，你要著咗呢個安全裝備啦，然後行1.5个小时，行1.6公里咧，去穿過一個原始嘅叢林先嘅，之後你仲要爬嘅。 咦，咁啊幾好玩喎！ 你要爬200公尺，即係大概70层楼高嘅悬崖咧， 俾我嚟讲，我就觉得之前嗰啲体验咧，玩完一轮啊，跟住就吊你落去饮嗰杯咖啡，就会特别好饮啦。 冇错，佢就系吊埋你落去，吊20公尺左右。 喂，但我个杯会唔会跌落去噶？跌落悬崖嗰边噶？佢杯有冇？除咗我有安全绳之外，我杯都有冇安全绳噶？ 个杯就冇安全绳。 哇， 唔紧要啦，呢啲 咁崖底推人行， 咪中晒系咪？ 好危险、 啊！嗱，呢啲新奇刺激嘅嘢交俾你去做啦，船仔，你后生啊！ 财经第一线。 早晨8:11啊！晨光第一线呢个环节咧，嚟到星期五嘅早上咧，当然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早晨啊 ！Hello， 大家好，各位晨光听众，星期五愉快。 系 Happy Friday 啊！琴日港股有得升啊，当然 Happy 啦。港股咧就升273点咁样啦。亦都见到咧带住个大市上咧，就系啲内房啦，同埋啲电能车咁样。嗱，转个头咧，先同Dicky。其实讲多少少啦，即系关于呢两个板块啦，系咪咧依然系继续有动力啦？ 定还是有少少高处不胜寒啊？今日咧聚焦先讲下咧，大市嘅表现先。咁啊，自从咧开完会之后啦，咁啊，主席一啲说法啦，咁都觉得啊，内地利好政策憧憬之下咧，对于恒指咧有冇机会收复20,000点嘅关口咧？咁啊，交俾 Dicky 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啦，以至隔晚美股咧，其实都有少回吐嘅。讲真的，你见到港股 ADR 啦，咁多只嘅大蓝筹喺嗰边手。都要跌翻啲咁样，因为都觉得出咗个新嘅数据啊，好似美国嗰边都觉得喂个加息步伐有机会继续都维持住咁样啦。个睇法唔知道有冇改变啦。嗱，一篮子嘅问题咧，主持人讲咗好多，当然要交俾我哋嘅财金专家 Dicky 去讲翻啦。唔该晒你 ，Dicky， 交俾你讲啦。嗯， 好啊。咁啊，欧头先咧就讲咗几个问题。咁头先佢本身咧就讲话啊，主席。咁我就即係諗一諗，即係邊個主席呢？係咪先？即係好多主席㗎嘛，係咪？咁當然啦，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嘅言論呢，尤其是近期喺呢一個即係中央嘅政策會議裏面呢，政治局嘅會議呢，就即係另外成為一個最大嘅焦點，甚至乎客觀啲講呢，就成為咗港股直情轉勢 ,A 股呢出現咗即係明顯嘅強勢嘅一個幾重要嘅原因嘅。因為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金融市場喺而家呢一刻面對住都好多即係好複雜嘅一個情況，即係外部需求有疲弱啦，即係講緊內地面對緊啊。咁但係內部咧對於呢一個即係消費，雖然係啊，而家都有啲政策幫㗎啦，汽車啊、家電啊嗰啲，即係又係好似即係當年十多年前一啲下乡嘅政策咁樣。已經係即係叫做有好多唔同類型嘅財政政策，甚至乎貨幣政策都幫緊啦，咁啊都減咗貸款市場利率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咁係咪就係已經係即係已經所有經濟問題就已經著到病除咧？都未得嘅。咁特別就係房地產市場，因為大家個信心不足，咁冇咗個房地產市場嘅財富效應，即係無論係內地嘅樓價，以至到就係個交投都下跌咧，兩樣都齊跌嘅時間咧，咁就係會令到即係消費咧都可能會差啲，同埋可能都慣咗啦，因為喺過去即係疫情長時間咧，大家都慣咗唔出去啊，可能都自己煮下嘢食啊，食下外賣啊，咁同埋啲年青人有啲，如果你話要翻工就翻工啦，唔翻工嘅就會即係 stay home 啊，即係有少少躺平啊，咁啊打下機啊嗰啲咁，唔係講啲即係負面嘢，不過問題係話，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好結構性嘅一個問題。咁但係咧講到目前呢一刻，起碼咧就會覺得即係內地咧喺房地產嘅政策裏面咧，好可能都會出啲招啦，即係話都唔係話有得佢啦。咁所以即係憧憬嘅嘢，我都會認為喺未來即係一個季度啦，可能會機會發生嘅幾件事係咩咧？就係話內地會繼續放鬆一啲過去逆周期嘅房地產一啲嘅措施，咁包括可能係限購啊、限差價、限貸啊呢啲都會慢慢放鬆啦。咁而再者就內地始終有一個優勢，呢一秒鐘比起外圍其他市場就係個利率都係處於一個比較低，同埋亦都睇唔到會有上升風險嘅一個情況，因為講緊呢一個即係所謂嘅貸款或者按揭嘅息率啦，哇！全世界咧都升到好犀利下噶啦，譬如話唔好講多啊，即係美國大家都熟悉啦，成日都聽我講咧，哇！30年即係定息嘅都去到成7厘樓上，咁其實個加拿大央行個 P 都去到7.2，咁而家貸款都隨時都即係如果浮動都6厘噶啦，5厘幾6厘噶啦，咁香港又係啦，啱啱又係啦。一咗呢一個最優惠嚟咯，咁大家亦都明白加緊嘅，因為咧即係呢一個首先啊，第一件事啦，貼現窗基本利率咧就基本上咧就即刻完全就跟住呢一個即係聯儲局嘅即係所謂嘅呢一個利率嘅步伐，咁到到最優惠利率咧，咁就係基本上啲大小銀行自己去定啦，咁啊因應住自己嘅資金嘅成本啦，咁 high 和就市場嘅力量啦，咁但係問題是真係去到呢個水平都預咗佢加啦，咁好啦，咁又加咗1%，咁大家即係其實供樓成本亦都上漲咗，咁其實好多因素都會係即係由呢一個即係利率啦，特別係即係美國嘅貨幣政策，因為始終有聯繫匯率啊嘛，又影響到我哋。咁到現在咁點咧？咁我諗簡單呢一句咧，就大家都會覺得啊，即係係咪已經係好肯定係梅花間竹唔會加息咧？咁當然啦，阿巴威爾而家目前呢一秒鐘嘅言論咧，都令到 大家會有呢個預期嘅。雖然佢唔會講話俾大家聽啦，係啦，間屋夠㗎啦，佢一定唔會講呢啲嘢嘅，佢一定會話係真係都係嗰句啦，係咪梅花間竹唔知，係咪已經加到頂唔知，淨係話俾你聽就係總之今年咧唔好憧憬減息啊，覺得都冇乜可能。但係大家都暫時啦嚇，即係都係好似佢咁講，逐粒逐粒經濟數據睇，逐個逐個去消化。但係起碼到現在，美國喺今年年內嚇、啊，即係由即係啱啱即係呢一次議息會議之後，會唔會再有一個即係緊縮貨幣政策嘅空間咧？即係剩翻三次嘅議息會議，大家都覺得係維持住咧而家呢個水平五厘二到五厘半咧，機會都暫時都係最大嘅。咁所以即係呢一個都會係即係主觀嘅預期啊，市場嘅睇法。不過尋日都終於斷咗攬啦，個美國股 係啊，連續十三連升，終於停一停先啦，啊冇得十四連升啦，係嘛？嗯， 係啦，都好合理㗎啦，都因為即係我自己即係做訪問啊，做直播都講，即係客觀嘅事實就係因為建基於聯儲局呢一個貨幣政策有機會進入高原期嘅預期，就成為咗股市上升嘅理由。同埋而家業績公布高峰期，就業績都好壞參半啫。譬如話個別咧，就好似微軟咁，股價都軟軟地啦嚇。喺業績之後，咁所以即係到即係喺議息會議之後，美股有啲回咧，咁呢個都係完全係非常之合邏輯咯。我覺得都嚇。 嗯，咁啊，聚焦翻琴日港股啦，咁啊，琴日恒指咧升273点啦，主板成交咧继续啊升到去咧1000亿楼上啦，咁啊，真系除咗主席开完会之后啊，讲紧国家主席啦、习主席啦，开完会之后咧啊，咁啊个成交咧又真系增加咗好多、哦。记得咧，即系过往嘅六月、五月，我哋真系成日都话个成交真系 NGG 啊吓，咁啊五六百亿成交一日都够胆嘅咁样。咁但系调翻转头，依家啊真系成交方面做好啲，理论上咧投资气氛咧都会好啲啲啦咁样。咁啊转个角度讲埋咧电能车方面个板块啦啊，琴日有个新闻咧都出嚟啊，大众汽车入股小鹏汽车。车啊吓，消息刺激咧，单日啊急升咗34% 啊吓，咁啊成交咧急增去到咧超过51亿，都几夸张啊吓，咁啊带动一众嘅电能车股啦，包括蔚来啦、吉利啦等等咧，全线皆升。咁啊，电能车嚟到咧第三季，以至咧嚟紧嘅第四季，系咪仲可以咧有高速嘅增长咧？无论喺个销售方面，以至股价方面 ，Dicky 交俾你去分析呢一个板块啦，唔该你。 系啊，其实过去嗰个零两个月咧，即系我去到一啲海外或者內地嘅媒體做訪問，以至到自己寫專欄啊嚇，咁我都講咗一個重點。我記得都係神光都分享過我少少睇法嘅，因為對於車咧，我都特別感興趣嘅一個話題。如果要比喻喺過去日本啊，即係八十年代啦，特別係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即係九十年開始嘅呢一個韓國嘅汽車，都係可以話係一個好高速發展嘅年代嘅。咁好啦，到現在啦，咁現在就真係內地嘅品牌啦。咁因為大家都會睇到啦，即係一個客觀嘅事實，就係內地自主品牌嘅電動車嘅生產商有好多即係跑咗出嚟啦。當然有多，亦都有啲係失敗嘅。咁但係亦都有好多跑咗出嚟嘅，已經係開始有一個盈利能力啦。即使未有一個好穩定嘅賺錢能力咧，可能都好似 Tesla 前幾年咁樣啊，已經係交到好多車啦嚇，品牌都好受到歡迎啦。咁再者咧，就因為個競爭力咧，相對於海外嘅部分嘅車廠咧，其實都有一定嘅優勢，因為起碼都一個即價格嘅優勢。咁而喺過往即係內地嘅政策轉變咗啦，譬如話可以例如以往係要中國合資，而家唔使啦啊 ，Tesla 你要嚟啊。好啦，俾你嚟啦，咁但係直亦都因為咧，呢一個政策就令到成個產業咧係即高速嘅發展嘅。咁到現在，比亞迪已經係全球最大嘅新能源車嘅生產商。咁甚至乎講緊即係歐美嘅一啲嘅傳統汽車品牌喺電動車或者新能源車嘅發展嘅步伐咧，始終都係有少少掣肘，或者有個別嚟講都係佢都有啲故步自封嘅，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喂，咁如果我呢邊發展好快，咁傳統嘅內燃引擎車咁點樣呢？亦都要即係執好下嘅喎，因為如果唔係一下子內燃引擎車冇人買咁又唔得，咁所以有部分嘅車廠其實喺呢個步伐嚟講係慢咗啲嘅。即係當然咧，有啲人就話呢個福斯人集團大眾咁，其實佢品牌好多啦，有 Audi 啦，有 Porsche 啦，咁更加會話喂，會唔會係嗰啲軟件啊，有啲 啲即係發展比較慢啲啊，所以咧就令到成個即係電動車個銷售啊個比例啊，都可能唔好同其他比啦，譬如就同德國嘅兩大另外兩大品牌。即係 Mercedes-Benz 啦，即係平地啦，同埋呢個 BMW 去比較啦，好似都慢啲喎。咁客觀嘅事實就係、是、都係要針對市場啦。即係佢而家揀咗小鵬去即係入股去合作，去喺內地未來三四年就推出最少都兩款新嘅品牌。咁我覺得就好聰明咯。即係既然自己做可能會慢啲，咁但唔緊要㗎，咁咪同人合作咯。咁同人合作可以點啊？可能係針對某一啲特定市場嘅一啲車型，可能係一啲中價或者平價啲嘅，咁但係就可以會加速個市場嘅滲透率。咁所以反映得到其實內地即係自主品牌嘅呢啲電動車車廠咧，個水平係已經點咧？係達到去到吸引到呢啲國際性嘅品牌願意同我哋合作。咁所以即係喺尋日嚟講，大家可能會話：咦，點解但係比亞迪唔喐？咁梗係啦，因為而家講緊多咗個競爭對手，可能會嚟緊有啲威脅啊嘛。咁但係其他啲細啲嗰啲咧，就可能會成為會唔會又第二間車廠又可能同合作咧？咁嗱，當然成個板塊我仍然睇好嘅，但係當琴日一個咁大嘅上升，超買嘅情況咁嚴重咧，咁你話喂停一停、唞一唞啊，獲利回吐少少啊，咁我都覺得真心講都係在所難免㗎啦。咁所以咧，即係個板塊睇好嘅。前景睇到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哇，琴日升完之後再先嚟追咧，就遲咗啲。不過頭先我同大家講嘅嘢咧，個零月之前咧，我就喺某一份報章嘅專欄嘅1510都寫咗，九十年代即係成個汽車行業嗰個發展到現在內地即係啲自主品牌嘅定位。咁即係簡單啲講就係、是、冇貨就等下啦。但係如果有嘅，當然就笑逐顏開啦。 嗯，咁啊唔止內地或者香港股市發生呢個情況，你睇到琴日有個Breaking News。都出嚟话咧，有七间车企咧合组新嘅公司挑战 Tesla 嘅公司啊， 系啊，有好多间嘅，咁啊唔逐一讲啦，嗰啲入边都牵涉好多品牌咁啊，所以大家又可以上网揾多啲唔同呢啲资讯，因为如果关于嗰个充电啊或者价格战啊点样去较劲咧，完全会影响投资市场，特别喺电能车入边啦，究竟咧有啲咩股份嘅受到影响咧，咁大家又可以多做功课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啊。Dicky 头先有提及个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该。Oh, thank you。 好 ，Happy Friday，Dicky， 拜拜， 拜拜。 世父相衬，性格内向，静迈向世俗标准的俗人，见客户贵宾，更多都不识装客套的口吻。是我没法擘大眼来做戏，是我们都闭着眼凝聚空气，在外套那乐器，令太日送在开会放条戏，这一刻准我疯癫吧，考试卷功课簿准我撕毁吧，成长的规矩都不再牵挂。再可怕，内心的烟花早于这一秒竟然红蜡。试过犯错。 咗几星期，望见壁报版几百张 PPT 打出嚟，我心震飞，会以终结者醒觉为非法青春期，卡拉 OK 想起也兴奋。 佢系黄明德有呢一首好 catchy 嘅作品《会计终结者》。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喂，有分零钟时间咧，同两位拍档讲下呢一个咧，几得意。咁啊，早几日咧上网睇新闻咧，原来一个政府嘅礼品店咧就已经开幕啦。咁啊，有实体店啦，同埋网络店。 咦，咁可以睇睇个实物？ 系啊，哇，几靓，有只熊仔啦。 哦， 跟住咧， 系啊，系啊， 系啊，仲有咧，好多茶壶啦，同埋杯杯碟碟啊，俾你饮茶咁样。 几好。 正所谓饮啖茶食个包，有事慢慢讲咁样。哇，几靓，真系。 系啊。嗱，我真系有 design。 是啊，其实过往呢有时大家去旅游的时候呢都会买下当地的一些手信啦，或者这些叫有特色有当地特色的，不是 I love 乜乜那些咁嘅嘢呢 ,I love NY 那些，这些呢靓好多喎、啊、香港今次出这个香港。 自己都想储 喎、啊。是啦、啊、咁你可能会话哎必须得买啊咁样啊，其实呢政府呢近月呢就积极推动咗呢开心香港系列嘅活动啦，咁、啊有网络商店嘅，咁你上返去呢政府新闻处啊入边呢开设嘅呢个政府礼品店呢你就会搵到啊。咁实体喺边啊，梗喺返天马道啦、啊、政府总部嗰度呢，咁、哦、你又会揾到啊！咦，有呢个营业时间噶 吓， 营业时间几时啊？嗱，你唔一定去买嘢嘅，睇下都得嘅，睇下都得噶嘛， 睇啱先至买， 睇啱先买啊嘛，最好啦，消费券政府俾你买翻 政府啲嘢， 系啦，咁啊呢个咧就营业时间系星期一至五上午嘅十点到下午嘅六点钟， 哦， 朝十晚六咁样，大家去睇下，自己上网揾下多啲唔同嘅资料，尤其是有阵时大家去开嗰边啦，海滨嗰边跑下步咧， 系 啊，跑埋入去礼品店睇下政府出啲咩新 product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超强台风杜苏芮采取较为偏东路径，将会逐渐远离本港。按照现时预测，未来几个钟会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随后移入内陆，逐渐减弱。当对香港不再构成威胁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继续马来西亚吉隆坡访问行程的行政长官尼加超，朝早到半山巴熟食中心吃早餐，他和负责人和其他员工交谈，对方即场为他制作一杯海南茶。尼加超品尝家乡烤面包、虾面和咖喱猪肠粉等的地道美食，又同食客交流。据了解，李家超今日将会参观两间企业，中午同商界交流聚餐，预料亦都会会见记者总结行程。李家超今次出访东盟三个成员国，包括新加坡、印尼同马来西亚嘅行程接近尾声，佢将会喺听日下昼返港。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谢振华应约与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举行视频会谈。生态环境部表示，继今个月16至19号中美气候特使在北京举行对话之后，谢振华星期四应约与克里举行视频会谈，围绕加强中美气候变化对话交流、合作推进全球气候多边进程等的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密切溝通。另外，謝振華日前與阿聯酋駐華大使哈馬迪會談，就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8次締約方大會、中亞氣候合作等的議題深入交換意見， 表示中方将会坚定支持阿联酋作为主席国成功举办大会。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32,369点，跌52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39.06，瑞士法郎0.869，加元1.323，人民币7.175，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8，澳元对美元0.6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6.88美元，卖出1,947.4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超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8.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靠近福建厦门一带。杜苏芮今朝采取较为偏东路径，位于香港以东大约500公里左右，并且将会逐渐远离本港。按照现时预测，杜苏芮会在未来几个钟在福建厦门一带登陆，随后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当杜苏芮对香港不再构成威胁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海面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停止所有水上活动。本港今日天气仍然酷热，但是与杜苏芮相关的骤雨和狂风雷暴亦都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邻近海域。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晚至听日影响广东沿岸，本港骤雨会渐转频密，和有狂风雷暴，市民请留意最新天气预测。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和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时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嘅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封路重开。咁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对出啊。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新墟的意外，雖然清理好，車龍未消散，龍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著泥圍對出。隧道方面的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排到去灣仔運動場，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七行道北過海排到模糊街，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擠塞，獅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龍龍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全锦公路落返全锦交汇处车多，龙尾就在木棉下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和斜村车多，龙尾就在骏景园。另外都有些水管急收，提一提你啦。在大涌桥路，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着沙田围路第四五线需要封闭的，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人人广播， 非凡运动员， 共融运动员阿富 太太，好多谢你支持我去参加香港三项铁人比赛。我从来冇谂过用义肢可以踩单车嘅，原来只要肯上就有机会成真。多谢你同我两个女，俾我一次又一次嘅机会，俾我重新揾翻人生嘅意义。 CIBS 节目《非凡运动员》，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咧，我哋嘅神光做得到咧，系一个我觉得都几同我哋几贴切嘅、嗯，就系、是、煮一个自己中意嘅食物，然后影张相。 小白日日都有啦，佢个饮食图鉴系啊， 系啊，小白嗰啲都系几出色嘅。我自己咧就中意，即系好简单嘅啫。其实我系中意将放包啦，然后挖个窿，咁样倒啲蛋啦，倒啲芝士啦，呢只嘅，然后摆芝士啦、胡椒粉啦、香草乜焗佢咁样。咁我呢个就系自己嘅。名菜嚟嘅， 名菜啊， 系我自己嘅名菜，哦、我嘅极限去到咁啫，系啦、啊 哦，几好几好，我哋有生之年可唔可以食一次啊？ 咁紧要， 我哋有生之年， 佢嘅名菜 系啦， 头先讲到名菜、啊，大佬。 系可以。 下个礼拜 你讲到有生之年，我一定得嘅。 你讲到名菜，我点能够唔用啲夸张啲嘅措辞去回应你嘅名菜呢咁样、啊哦，我嘅名菜系咩咧？ 乜嘢啊？ 餐蛋。面 吓自己整嘅 系啦，咁、哦、都几靓嘅，可以整出嚟。其实一碗靓嘅餐蛋面咧，摆上去网络社交平台咧，自己整嗰啲啊吓，好多 like 嘅。系啊，系啊，啊等我又整下啲上汤嘅捞面，整下出嚟食先。 好啊，好啊，好啊。嗱，记住啊，呢个系有延续性噶。我哋礼拜一咧就要将呢个照片咧，同我哋其他主持人一齐分享翻，好唔好啊？ 好， 希望咧今日大家咧都啊食得是福啊，开开心心啊吓。 相信每一个会做身体检查嘅人都会用过血压计，不过究竟血压计系点样发明嘅呢？佢嘅原理又系乜？想唔想知？就等孔奕璇璇仔转头话你知。计嘅发明就要追溯到18世纪嘅英国啦。原来最早嘅血压测试对象竟然系马。英国嘅医生哈尔斯用咗一条9英尺长嘅玻璃管同埋一条铜管连接，再将一条铜管插入去马嘅脚嘅动脉度，就咁将血顺住玻璃管上升，就测到血压系83英寸高度。不过呢一种测量方法非常之残忍，而且好唔安全，对于我哋血管嘅破坏系好严重，所以就唔广泛使用啦。到了1896年的时候，意大利人瓦罗克西就改良了这种测量方法的缺点。他发明了一种不会破坏血管的血压计。这种血压计就由袖带、压力表和气球三个部分构成。测血压的时候，将袖带缠绕在手臂上面，用手碾压气球，然后再看压力表的跳动高度，那就可以估计到血压的数值了。 咁当然啦，呢一种方法都有佢嘅缺点，就系佢只可以测量动物嘅收缩压，同埋测量出嘅数值只可以作为一个参考，欠缺准确性。大约去到十年之后，一位俄罗斯嘅人改良咗呢一种血压计，加入咗听诊器去侦测我哋嘅侧动脉搏动声音，咁样就可以准确量度到我哋嘅收缩压同埋舒张压啦。而家我哋用嘅呢一种血压计，既科学又安全，而且仲非常准确。感谢今日我哋嘅科技进步，令到我哋可以更加了解自己嘅身体状况啊！ 首作品啊，台前幕后呢、這个时间咧，听一节晨光警声先啦。 晨光警声，早晨，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声邀请咗香港警务处商业罪案调查科反诈骗协调中心高级督察陈泳仪 Gloria 上到嚟担任我哋嘅嘉宾主持。咁啊，就住骗徒借助人工智能技术去进行诈骗嘅主题，同我哋咧讲解一下。早晨 ，Gloria。 早晨啊，小白，咁多位听众早晨。 Gloria， 今时今日咧，骗案嘅手法真系层出不穷啊，令到市民咧防不胜防。今日见到咧网上讨论就话到而家咧，骗徒会利用实时换面同埋换声嘅方式，去到假冒受害人嘅亲友或者同事，然后咧要求受害人汇款。其实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去作出诈骗嘅案件，系咪真系越嚟越普遍呢？ 冇错啊，人工智能技术最近就成为了骗徒行骗的工具。近这几个月里面，我们警方有留意到有些骗徒借助人工智能里面的 Deepfake 心艺技术，将一些已经有的图像或者影片加落去一些目标的图像或者影片上面。 这样的话，骗徒就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去制作一些假的影片咯。 我记得咧之前睇过新闻啊，话骗徒可能透过利用一啲投资专家嘅形象，发布假嘅报道同埋有关投资活动嘅视频，咁啊藉住呢个机会引诱市民参与一啲唔存在嘅投资计划。 冇错啊，小白，你啱啱讲嘅咧就系投资诈骗嘅骗案。除了投资骗案，不法分子还有机会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其他的犯罪行为。而在香港的境外，其实已经有零星的案件出现。不过到目前为止，暂时诈骗片段都是一些骗徒预先录制好的片段。我们还未收到有关骗徒利用这个心艺技术，实时地换面换声进行这些视像通话的骗案举报。 视像通话？骗徒是怎样用预先录制好的诈骗片段进行视像通话去行骗的？ 不法分子会用很多的方法去拿到想要冒充的对象的一些特质，例如是他的声音、他的面部信息等等。这些不法分子会通过社交平台那拿到这些对象的公开影像，然后透过心艺技术来制作成一个影片。整好了的诈骗片段会透过视像通话的形式去播放，但是骗徒为免露出破绽，这些预制的影片呢通常都只有几秒钟，还会用不同的籍口去收线，跟着下去就会转用一些即时的通讯软件去继续对话。 原来骗徒会用这个手法去骗人的，不过这些利用人工智能犯案的骗案和以往警方经常提到骗案不知道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这类的诈骗手法和传统的诈骗手法大致都是一样的，只是换汤不换药，用了不同的手段去接触受害人，在拿到他们的信任之后就会进行诈骗。现在的科技一日千里，我们不可以排除骗徒会用一些更加新更加不同的科技去进行诈骗，所以大家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防误堕骗局。另外要谨记，眼见都不一定是真实的，有图也都不一定是真相，最紧要凡事都是查证事实 fact check 一下。 真的几时都要保持查证精神。刚才提到骗徒透过假冒受害人亲友或者就是同事要求汇款的案件，可不可以讲多些骗徒怎样运用人工智能去诈骗？ 其实人工智能是一种尝试去模拟人类的思想或者行为的电脑演算法，大家成日都会听到 Deepfake 和 ChatGPT 这两种例子。刚才提到的假冒亲友要求汇款的骗案里面，骗徒就是用到 Deepfake 技术去移花接木制作一些影片。而在骗案里面，不法分子会假扮成为受害人的亲友，然后和受害人进行视像通话，将这条 Deepfake 了的片段播放出来，用各种的原因，例如被人绑架了，那就会叫受害人给钱他的。 如果我收到个视讯通话的时候，见到自己亲人被人绑架，我都会很紧张很担心，想都不想就会信了眼前的片段，以为骗徒就是我的亲友。这个情况底下真的很容易给钱骗徒的。除了这个类型的案件之外，还有哪类型的案会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诈骗呢？ 其实都可以同你分享一些案例的，就好像小白你开头都讲过的投资骗案咁啦。骗徒是一些名人或者商界人士不知道的情况之下，被人利用了移花接木的技术落了去整了一些影片，将这些公众人物变成一些诈骗产品的代言人。我们在诈骗的影片里面都会见到这些被人冒充的名人会提出一些很神奇的赚钱方法，例如叫你摆几千元入银行或者是一些虚拟货币平台，在过一段时间都会无条件地收到几万元的。 是啊，我还记得呢，这些诈骗影片很喜欢就是用外国新闻报道的背景再去访问一些成功拿到钱的人，藉此就是提高影片的可信性，从而去到诈骗受害人的。是呢， Deepfake 还会被骗徒用来做什么的？ Deepfake 会出现在一些网上恐吓的案件中，香港都曾经发生过的。有些受害人在网上认识了个骗徒，然后就听他说他下载了一个不明来历的应用程式，咁受害人同骗徒进行咗视像通话之后咧，就会发现自己个样俾人哋移花接木咗去一啲色情片段入面，骗徒就会借住呢条 deepfake 嘅片段同受害人勒索一万蚊嘅购物卡，最后好彩呢个受害人咧拒绝俾钱，仲识得嚟报警，先至幸保不失啊！ 原来 deepfake 会俾人咁样用嚟诈骗嘅。早少少嘅时候听你哋提起 ChatGPT， 咁骗徒又系点样利用 ChatGPT 嘅犯案噶？ 我哋咧就唔排除騙徒咧可以利用 ChatGPT 去製造一啲詐騙嘅內容，然後應用喺唔同嘅騙案上面咧嚟呃市民，例如有電郵騙案啦、網戀騙案、釣魚騙案等等。下載同埋使用 ChatGPT 嘅成本咧其實好低，而且咧可以好快速。咁雖然香港我哋暫時咧就冇一啲 ChatGPT 嘅騙案，但係人工智能技術咧就越嚟越成熟。大家都要提早提防啊！ 哇，啲人工智能咁犀利，要整一条诈骗影片咪好容易？ 虽然深艺技术随住人工智能发展去迅速咧，进步系非常之快，甚至已经可以咧制作一啲相当逼真嘅虚假影片同埋声音嘅工具，好似将一个人嘅样咧替换成另外一个人咁样。但是如果要假冒对方之余，又要做到实时换面换声咧，这个始终咧系比较困难。咁第一个困难嘅地方咧，就系素材嘅收集困难，系实时假冒同埋转换对象把声，加上要有表情嘅改变咧，都需要收集大量对象嘅影像片段同埋声音。咁呢啲素材咧，一定要好高质素啦，影像咧都要取自唔同嘅角度。咁第二个困难嘅地方咧，就系呢啲人工智能咧，需要比较多嘅时间去对呢啲素材进行深度嘅学习，先可以达到咧理想嘅伪造效果嘅。 咁听落都安心少少。其实骗徒都好难收集到一个特定嘅对象，尤其一般市民大量影像片段同埋声音，要整一部仿真度高嘅影片真係好难啊。 冇错啊。而且呢喺制作一啲诈骗片段嘅过程中呢，都要配合住一部高运算力嘅电脑。咁而家技术呢仲未可以做到好细致嘅处理，例如喺眨眼啊、视线变化或者啲面部嘅细微动作嘅时候呢，都会出现比较唔自然嘅情况。咁通常呢啲画面嘅边缘嗰度呢都会比较唔协调。咁所以利用住呢个深艺技术实时对话嘅话呢，就比较容易露出破绽㗎。 咁听 Gloria 你咁讲，原来人工智能都系有破绽㗎喎。既然系咁，我哋可以用啲乜嘢方法去辨认到影片系经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或者加工嘅呢？ 如果大家咧想核实一下，睇下对方有冇用一啲人工智能技术去假扮其他人，咁可以喺视讯通话嘅时候咧，叫对方喺镜头之前咧做某啲动作，例如叫佢个头咧上下左右咁样转动，之后留意一下对方嘅影像有冇变异，咁就可以测试到真假啦。 除了剛才所說的少少測試之外，不知道市民還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辨別出對方身份的真偽呢？ 如果大家覺得在電話或者視頻上，對方把聲音和樣子都真的好像自己的親友，但是又有些懷疑，不是那麼肯定的話，就可以通過對話的內容或者是發出一些提問，直接測試一下對方的真假。例如可以問一下這個親友的個人背景，如果對方在視頻錄音裡面向你提出一些匯款的要求，那你就要警惕了，一定要找回這個親友親身去核實。現 在科技進步，騙徒手法層出不窮，騙徒可以利用人工智能行騙。既然都聽了這麼多人工智能騙案的手法， Gloria 不如你跟聽眾朋友講講有什麼防騙的貼士啊？ 其實騙徒的手法萬變不離其宗，都是想利用一些虛假的資訊去博取你的信任，然後就可以騙走你的錢。所以第一，我們希望市民養成事實查證，就是 fact check 的習慣，大家不要那麼容易相信在網上甚至在社交媒體得到的資訊。看到文章的時候，如果你懷疑文章的內容可能被人改過的話，就去搜尋器輸入這篇文章的部分內容，就是關鍵字的前和後加個雙引號，咁就可以睇下係咪有其他嘅出處啦。 對文字有懷疑就可以打關鍵字 fact check， 如果對影像有懷疑嘅時候，唔知道我哋可以點做呢？ 而家嘅搜尋器呢其實都可以搜尋圖片嘅來源㗎啦。如果大家對於一啲相或者圖片嘅真假有懷疑嘅話，一樣呢都可以用搜尋器搜尋一下個圖片，睇下張相會唔會已經俾人盜用咗。如果大家喺睇文章标题和信息的时候，见到一些类似有消息字或者是以 fact check 这些字眼呢，记住呢要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内容呢不一定是经过完全的查证的。如果你怀疑内容是虚构的话呢，就更加不要再转载给其他人了，然后呢就要向 fact check 的机构查证下真假。那大家记住了，要多啲喺唔同嘅媒體度揾資訊，務求咧多角度咁樣揾到個真相啊嘛！ 知道啦， 大家唔好咁容易相信网络上嘅事物。除咗 fact check 之外，我哋又可以点样防备骗徒利用人工智能去行骗呢？ 梗系有啦，嗱呢个咧就系我嚟紧要讲嘅第二个 tips 啦。市民咧记住要提高防范意识，唔好轻易咁提供自己嘅人样啦、指纹呢啲个人嘅生物辨识资料俾其他人，同埋记住咧唔好接听陌生嘅视像电话来电啊。 Hey Gloria， 面对住骗案，唔知道警队有冇为市民提供一啲嘅支援呢？ 有啊，如果大家对于网上任何内容或者系资讯有怀疑咧，可以即刻致电我哋24小时防骗易咨询热线18222，同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嘅人员联络。大家亦都可以喺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嗰度输入电话号码、社交媒体账号、收款账户等等嘅资料咧，去评估一下个风险。 听众朋友就要记住啦，如果收到怀疑假冒家属嘅声线电话嘅时候，记得保持冷静。你可以先尝试联络当事人去确认对方嘅情况。千祈唔好乱咁将钱转去俾其他人。除此之外，亦都唔好接听陌生视像电话，避免你将声音同样貌等等个人生物辨识资料俾不法分子盗取咗，用嚟做深艺技术影片，再进行诈骗。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嘅防骗资讯同埋网络罪行最新嘅消息咧，就可以上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 www.adcc.gov.hk 同埋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嘅守望者网站 cyberdefenders.hk 嗰度睇下，咁就会知道而家最新嘅骗案手法同埋防骗小贴士啦。 今日咧，好多谢 Gloria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人工智能相关嘅骗案资讯。而家咧去到节目尾声啦，多谢各位听众收听，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要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18222咨询热线，你要知， 懒理佢， 告发佢，就捉咗佢。咪贪一些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那位，贪心会害你一世。 愉快感觉令那清晨，发出啲信像我本分。 早晨，早晨，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2O 啊，阿 O 同大家咧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国第二季嘅经济增长咧胜预期啊，美股咧先升后跌啊，道指要跌啦，断缆啦，嗰个连升嘅纪录咁啊，跌237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咧就跌2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跌77点啊，见到咧好多唔同嘅科技咧出完业绩之后咧曾经升噶，不过咧临尾啊又拖低翻大市啊吓，讲紧咧就系 Meta 啦，即系 Facebook 啊吓，咁啊港股 ADR。按比例计算都要跌嘅，跌302点啦。睇到今日咧，亚洲区嘅股市咧都真系做得麻麻地啊，有机会咧今日都形成一个低开嘅状态啦。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多啲留意股票市场嘅唔同资讯啦。 你好啊，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大壮开麦都邀请咗大壮麦喺度啦。早晨，大壮麦。 早晨，小白，咦，打风喎、 啊。不过就风打不成啊，三日雨啦。今次呢个风咧就冇上两个星期嗰个就打到咁硬咯。不过都犀利噶，开头咧上个星期都已经系威系四啊，各大传媒又引述咧由欧洲、由亚洲到直头啦，太空风暴都讲埋，咁都话到咧就实牙实齿咁样啊。好彩咧。 天文台睿智行翻出嚟讲，就其实人哋引述咧系一啲譬如欧洲嘅电路嘅预测就不同嘅。 哦，咁呢啲嘢啊，天有不测之风云啦。不过见得到就系个名犀利，哇，苏睿， 系， 仲要加个道字添。 哦， 不过原来究其原因咧，个背后原来查查下啲资料。 嗯， 哦，同阿道生、阿、德伟同埋阿苏睿小姐好似冇关系嘅。 哦，系，好彩冇关系啫。咁本身系啲咩嚟嘅咧？嗬？ 啊，似乎话系韩国乜嘢有个一种好猛嘅鹰啊，嗰啲 eagle 系嘛？ 哦 ，eagle 嗰只。 我细个小学净系识呢只字嘅啫，咁啊， 系啊， 咩 doxurian 即系咁读啦。 哇，咁犀利。 咁咪译中文咪咁咯。 嗯，咁啊，最紧要就唔好影响得太大啦。咁你话风打不成三日雨，咁落下雨都好应该嘅。咁其实打风的而且确对好多人受到一啲严重嘅影响啊吓。咁啊，今次无风无浪啊，咁啊最好啦。落完雨，咁啊大家记住，雨过又天晴。 不过无风无浪咧，唔代表咧，即系话一定海上咧安全嘅。 嗯， 咁想讲咧就系话呢个星期咧，我谂系最高级别法院都颇为瞩目嘅一宗嘅案件咧嘅裁决咧，就出自上诉庭嘅。 系， 咁啊，可能好多人都留意到报章有提及啦吓，就系关于成十一年前咧嗰个叫做南丫海难啊。 嗯，记得。 啊，即系当日咧就有两只船咧，当晚就系撞船啦吓，咁、一只就南丫四号啦吓，同埋另外一只船撞咗。不过咧系好短时间咧就南丫四号不幸沉船啦，咁、啊搞到咧系39条人命，咁、另外一方面咧呢有其他乘客咧。亦都系受伤，有啲系严重受伤添嘅。 系呢、這个都记得。 咁今次咧就系、是上诉庭咧，啊三位法官咧就一致咧就认为咧系应该要开死因庭嘅。咁、我谂讲翻个判词咧，个判词就英文撰写啦吓。咁 啊都几好读嘅，因为吓、平时我要查好多字典噶嘛。咁今次咧就好流暢，咁你知啦，英文嘅嘢咧就唔係話有啲人搬啲廿幾個字母一隻字好長啊咁樣、再加埋啲拉丁文咧，咁一定係好文章啊。咁、我睇翻譬如因為嗱，今次啊三位大法官啦嚇，咁潘少初法官啊、關淑卿法官同埋啊朱芬玲法官嚇，咁潘官咧就係、署名撰寫呢一個判詞啦。 係 啊，咁裏邊啲英文咧，其實我哋睇。有时睇啲文章咧，就系话，其中一样就喺法律上咧，就希望佢系简洁啊， 系， 亦都完整嘛，吓，咁亦都系流畅咧，容易睇，啊，咁啱书展完啫，否则我唔知啊，不过都唔使书展度买嘅，因为免费可以下载嘅。 哦，系啊，相关嘅网站上面都揾到噶啦吓。 啊，咁所以睇个判词里边就已经系有个引子咧，讲述咗个案件背景嘅。咁、按嗰个事件咧，意外发生其实夜晚啊八点几啦。咁、其实只船咧沉咧118秒咧就已经沉咗船。 其实速度相当之快，嗰阵时意外发生嘅时候。 系啦，咁一般嚟讲，船啊冇理由沉得咁快，所以即系点样撞嗰只船本身嘅结构出现问题。而且咧，係內文仲牽涉埋，譬如有啲凳咧，嗰啲乘客坐嗰啲，原隻船一反咧，嗰啲螺絲係唔夠力嘅，結果啲凳甩曬出嚟，嗰啲就撞傷咗啲乘客，仲咧係攣埋一齊嘛，結果仲係因為隻船係拉直咗啊嘛，向天咁，咁於是個船頭啊講下，咁於是啲凳唔係好似大家利是鐵達尼好套電影咁，斜曬去後邊啦， 係咁啊， 造成咗就係啦，就更加嚴重嘅受傷啦咁樣啊。好啦，咁少少背景咧，就件案咧就11年前啦、发生咗嘅时候好快脆咧，当时嘅特首啊梁振英咧已经系下令咧，系做一个研讯啊，一个研讯委员会啊，嗰啲叫 Commission of Inquiry 啊，简称系 COI 啦咁样。咁 COI 开嘅时候咧，就梗系各个有关嘅人士咧，分别有超级大律师代表啊，咁样去拗啦，睇最后嗰个结果点样啦，有啲咩嘅判决。咁而因为嗰、那个咁嘅研讯出咗个结果吓，咁、亦都后来咧有刑事检控嘅， 系 啊，咁所以呢种案件系牵涉好多嘅。如果即系读法律嚟讲咧，即系可以系睇到好多唔同嘅范畴，有个研讯委员会啦，亦都有刑事检控啦，咁样吓，咁啊最终咧系有几位人士咧，包括咧系海事处嘅吓、官拜咧系助理处长咧，都系要入狱嘅，咁、到刑事案完咗啦，咁先至咧去到就话究竟要唔要开死因庭， 咁睇翻判詞裏面咧，都係已經係勾畫出咧，就話啊，本來其實已經一早警方都有做咗嗰個所謂 corona 呢啲死因嘅一個報告啦。不過因為有刑事檢控各樣咧，雖然2015年已經做起咗，但係去到2020年咧，嗰、那個死因庭咧，你抽翻翻譯譯做嚇個 corona 先至係接手開始做。咁、那個故事嘅去到呢處咧就係、是、嗰、那個死因裁判官啦嚇，咁、啊、就作出咗決定咧，就話睇曬啲文件啦，佢唔使開庭。 嗯，係點解咧？ 稍微講少少就係、是、因為佢哋咧。是所有一啲某類死亡嘅情況咧，喺嗰、那個死因庭嘅條例裏面列出咗嘅，好長篇嘅。咁、有興趣係自己啲聽眾慢慢自己去睇啦，啲資料好多樣啊。 明白。 咁所以嗰、那個coroner 即係嗰個死因裁判官咧，就會睇下啊，究竟係唔係屬於某類嘢？ 嗯 啊，然之後仲要睇下咧，係咪應該開庭嘅？ 哦，即係分翻個界別先嘅，睇佢係邊 個界別係啦。咁、當然啦，係唔係所有死亡嘅個案都會送去俾 corona 去考慮啦？咁、但係符合嗰扎咁嘅有因素嘅案件，即係情況咧，就會送過去啦。 嗯， 不過最後都係由 corona 拍板咧，就要唔要開庭咁樣 嚇。 咁、由於佢話唔使開咧，結果咧就嗰啲家屬係不滿啦嚇、就認為應該要開咧，咁啊向當時嘅律政司司長就求助啦咁。咁、律政司司長亦都睇過曬咧，認為都唔適合要開嘅咁。咁是家屬嘅輾轉咧，就去透過嗰條條例咧，就向高等法院。咁啊去到高浩文法官嗰處咧，就作出申請。咁、亦都唔知係咪叫高官啦、咁咧就睇完曬之後咧，高法官咧就話。考慮曬啦，佢認為咧，要考慮嘅乜嘢係公眾利益，咁佢認為咧公眾利益適合咧係需要開庭咁樣。 哦，係。 咁不過始終嗰啲因素啦，相信係個情況咧就係、是、落個命令之後，大家都唔使俾仲罰嘅，因為答辯人嗰邊咧就係律政司司長嗰邊嘅。咁、就如果即係家屬呢邊申索咧，除咗自己唔知要俾幾多律師費之外咧、一般呢啲。民事類嘅訴訟咧，如果係輸咗嘅話，都要支付堂費噶嘛。 係啊，堂費都係一筆即係高昂嘅費用啊。 啊，不過咧就啲家屬啊，鍥而不捨啦。咁、可能大家睇報章啊，全部都知道啦。咁、去到上訴庭啦，咁樣。咁、上訴庭咧判詞咧就都幾認真啊，唔係話佢平時唔認真，呢次咧係特別針對住咧就啊，究竟啊一個死因庭。是應該怎麼做怎麼處理什麼叫做公眾利益、亦都是他考慮的範疇 即其實他們考慮的地方呢是之前已經過了的即例如是死人庭啦又或者是高官之前說過的公眾利益不過現在又再次考量多一次、 因為就是說究竟、所謂叫下級法院他們考慮的時候夠不夠周詳、是否正確、之所以上訴就是說我們這樣的機制咦如果是有人認為即係叫做下級中級法院做嘅嘢、可能唔妥帖喎，咁啊拎上去上訴法院要佢哋考慮咯。所以考慮嘅嘢咧係可以係同一樣嘅，不過當然就由上訴庭嘅大法官去再作出一個裁定啦。 明白。 咁其中當然啦，佢判詞好長嘅除咗我睇得明明之外咧，百幾段，但裏邊有重要嘅地方咧，就包括佢話啊呢、這個。死因庭咧，其實有兩個功能嘅、一個功能咧就係作為調查 investigation 嚇、佢呢個功能咧就比較狹窄啲嘅、即係查下個真係查個死因啊嚇，嗰、件事嘅經過啊咁嘅樣嚇。咁、但係佢話仲有另外一個功能咧，就我唔知譯得啱唔啱咧，就是、一個社會嚇。以及咧係預防性嘅功能 ，social and preventive 嘅、function 嚇。佢話嗰個咧就闊好多嘅，咁長話短說咧，即係話，咦，佢都要考慮一下公眾如果有疑慮啊，有啲嘅謠言咧、究竟係咪都應該去緩和佢嚇？佢、話有時候要睇下就話，即使係好自然地公眾對呢啲事件有啲議論啦咁嘅樣。唔係話公眾嘅議論咧，就一定令到法庭一定要採取咩嘢，否則你行群眾路線就俾人牽住鼻子走啦。 係啊，係 咁樣。而只不過睇咗，以公眾呢啲疑慮，仲要請一請佢係咪適合嘅咧？即係佢哋真係有理由會產生呢啲咁嘅懷疑咁、樣。 咁嘅時候呢，其實都屬於公眾利益嘅部分呢。咁、 嗯、 所以喺即係履行佢個功能嘅時候呢，都要去處理嘅。 哦，所以呢就經過咗好多唔同細分之後呢，而家個結果又同之前嘅呢又有唔同啦。 係啦，咁有時候啲人亦做就話啊，咩上訴庭就推翻咩 下級法院。咁我又諗就係嘅時候，喂，佢唔係推翻嗰啲，你下面向上就可能推翻到啲即係咁，但係其實就係有時候我哋聽到有國字啦，有駁回啦咁樣嚇。咁其實應該有啲中文嘅語句咧，可能較為適合嘅。係咁，但係點都好啦。咁而家就即係要去再做有進行呢個咁嘅Corona 呢個死因庭啦。咁、我睇翻啲傳媒嘅報道，即係似乎即係行政方面嘅反應咧，都係話會配合，會開始噶啦。咁咁當然其實建安咧，當時警務處咧已經嘅報告係 recommend 啊，即係推薦又好，建議好咧，係要做呢個 Corona 嘅。咁自不然佢哋就會快手快腳做嘢啦。咁所以喺嗰、那個這個整個上訴庭的判詞最後一道呢，都說他們叫 before leaving this judgment， 就是說準備講到尾了，我們講完之前呢，他們要是即讚賞呢，即那個執法者這個執法部門呢，警務處呢是能夠去用英語就 picking up the threads， 就是說抽絲剝繭找回那些東西、即是之前那個即言訊委員會剩下來的東西呢，是準備好這個死因調查報告的，咁因此咧，令到佢哋可以有一個重大嘅基礎 crucial basis 去繼續將來做調查。咁而亦都咧係上訴庭好語重心長就話咧，佢哋係 wish to express 佢哋 deepest sympathy， 即係最深切嘅同情啦，就希望嗰啲受害人嗰啲家屬咧係嗰啲損失，咁亦都係好誠意咁希望咧今次。開咗呢個死因庭啦，咁將來 conclude 咗即係完結咗嘅時候咧，佢話 there will be closure to all of them， 即係塵埃落定，一切咧就可以翻即係會恢復翻佢哋自己本身嘅、 原本嘅正常啦、 雖然最嗰句就係遺憾地，即係已經係 long overdue， 即係夠即係真係拖得太耐啦咁樣。 咁希望今次呢個嘅結局咧，無論係對於受害嘅家屬啦，或者係公眾嘅利益，甚至乎公眾嘅疑慮咧，都可以畫上一個嘅句號，咁啊令到大家喺當中嘅事件啦，吸收更加多嘅經驗。意外一次都係嚴多嘅，千祈唔好有第二次啦。呢樣嘢先至係最重要啊！ 咁亦都即係呢個極度不幸嘅意外咧，當然唔係好事啦。不過亦都係我會覺得係真係彰顯咗咧，我哋整個司法制度嗰個點樣運作運行咧，即使是十年啊，都是可以达到一个，即系我咁相信，好多人睇落去都系适合嘅一个结果嚟嘅。 系啱，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大总咪，下个星期再倾过，拜拜。 唔该小白，拜拜。 有冇听过乜嘢系绿色消费？最基本嘢就梗係买嘢之前諗清楚，睇下嗰一样嘢係咪真係需要先。其次就可以睇下嗰一样嘢对我哋嘅环境呢係咪友好喇喎。例如就係咪纯天然啦，有冇机，係咪低污染，係咪未经过动物测试等等，甚至係一啲回收物料再做返嚟嘅。而在现今的世代，速食时装嘅文化间接係助长咗消费者买完即弃。因为速食嘅时装呢，多数都係物料冇咁好啦。容易破烂啦，速食时装制造的物料亦都是对我们环境造成影响的。价钱又可能比较便宜，所以大家就会有个心态，咁便宜烂了不紧要啦，买过件咯。但是有时装设计师就留意到这一点，开始会为客人去重塑旧衣，希望可以给新的设计又或者剪裁这一件衣服，令到这一件衣服好像重新一样，可以再次给客人穿上。就好似佢会帮客人将两件旧衫改造成一条好靓嘅裙，甚至当中咧有啲系好有意思添噶。佢喺爸爸嘅遗物当中发现咗一件名牌西装，而西装入面更加系有一啲港英年代嘅硬币。于是佢就重新设计同埋剪裁，用咗一啲特别嘅刺绣方法，将硬币融入喺呢件衫当中。虽然我哋唔系时装设计师，唔可以好似佢咁叻，将两件衫改造成一件靓嘅衫，但系我哋都可以向速食时装文化说不， 下次买衫嘅时候记得要諗过度过先好买呀。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 Vicky 泳儿。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咧，今日咧都系继续追踪到阿畅啊！早晨啊，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咦，今日咧7:35咧，有我们的科学家，系咪又系讲一啲航天科技嘅嘢咧？ 冇错啊！咁啊，今晚7:35呢个我们的科学家咧，同大家睇下载人航天工程。咁啊，话说呢个载人航天工程咧，系中国航天发展史上咧规模最大。个系统又最复杂，基础要求最高嘅国家重点工程，咁啊当中涉及嗰啲咧，一定系最顶尖嘅人才同技术噶啦。咁但系唔讲唔知，原来我哋香港嘅科研团队咧，一直都喺度参与当中嘅，一直咧都有为当中作出重大贡献，同埋咧研制咗好多项太空仪器嘅。咁啊，大家想知道我哋香港嘅科学家究竟为呢个祖国嘅太空航天科技有啲乜嘢贡献呢？今晚7:35要留意我们的科学家。 好啊，咁我另外都知道呢，其实香港太空馆都有一个叫做少年嘅太空人体验营啊。虽然呢、我唔知佢嘅少年嘅定义系几，即系个年龄系。 你想参加啊？ 係啊，我好想参加啊，其实。我好想。 你应该过咗少年。 係咪啊，已经过咗少年啊。我好想，其实我之前系有个太空人嘅梦想嘅，但係我觉得呢个知识水平太高，所以要再看看，如果遲些香港会有其他的课程或者有其他机会可以试，我都很想试一下。去到10:30是不是有这个光影传奇？咦，最后一集了。 没错，这个纪录片呢，我们之前这么多集呢都带大家看看呢电影的菲林呢怎样复修，也都认识一下我们国家那些复修呢个电影菲林，究竟佢哋点样做，有几咁专业嘅？咁啊，今晚嚟到最后一集啦，带大家去到咧西安睇下西安电影资料库啊，嗰度有一 team 人啊，有一个影片复修小组，佢哋系专门咧帮嗰啲电影嗰啲菲林咧去到医病啊，即系将啲伤痕累累啊、好残好烂嗰啲电影菲林咧，将佢复修。重生得到一个好靓嘅画质咁话，咁但系咧，我哋而家活喺呢个数码年代啦，好少人拍菲林噶啦，咁呢啲菲林复修呢门手艺咧，其实渐渐冇乜人去承传，冇乜人去学啊，咁啊，因为嗰个需求都少咗嘛，咁啊，究竟佢哋点样可以将呢一门手艺传承落去咧？咁啊，今晚10:30光影传奇咧就会带大家睇下啦。 是，我都觉得其实这个的胶片复修的手艺呢，是真的要本身那个人是对电影有一种热爱或者有一种使命感啊。不是呢咁长期是咁黐啲胶片或者諗点样保存呢，其实都是要落好多心机啊。而家确实是年轻人未必会想去做。不过这个纪录片呢就可以。是啦，咁就可以教到我哋啊点样去做到呢件事，或者啊整个过程是点呢，希望可以吸引多啲人入行啦。到咦转台了，港台32台是不是有第31届的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呢？ 冇错啊，咁啊，港台电视32呢，我哋一路以嚟都好支持呢个运动体育㗎嘛，咁啊会带俾大家有呢个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啊，咁啊喺由今晚开始啦，7月28号至到8月8日啦，咁喺港台电视32呢都会同大家全程直击，一齊見證下咧國家隊同埋我哋港隊嘅奮鬥時刻嘅。咁啊，呢一個比賽咧喺四川嘅成都度舉行啦。我哋香港代表啊會派出144位運動員參加，出戰12個項目。嗱，當中有好多咧係我哋名將嚟嘅。嗱，講幾個俾大家認識一下啦。咁啊，有呢個東京奧運男子個人花劍冠軍啊張家朗啦。咁啊，另外啦，亦都有東京奧運女子乒乓球團體的季軍杜海琴和蘇慧欣，還有參加過美網澳網青年組的男雙冠軍王澤林和王康怡等等，他們都會一一出戰，我們亦都會帶給大家有看到他們的比賽的。今晚7:55呢，首先帶給大家有這個開幕禮，大家可以看看港台電視32，看看這個開幕禮有多麼盛大。 是啊，如果想为这个香港的运动员打气，或者一睹这个运动员的英姿呢，就记得要跟住港台的32台啦。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怎样才算是一个 good morning？ 最重要就是有好心情，就算天气不好，只要有一杯靓茶，听着晨光第一线，这样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了。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孔奕璇璇仔。 哇，今日都几热下吓，嗱，部分时间有阳光嘅，不过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呢个要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现正生效噶。31度气温，相对湿度7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精神健康咨询委员会提出将有条件释放的机制扩大至自愿入院有刑事暴力倾向人士。委员之一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表示对此感到担心，或会因为出院时有附带条件，令到一些原本愿意自愿入院的人士多了顾虑。阮淑欣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在新建议之下，部分愿意自愿入院的病人可能并没有出现暴力行为，而是因为过往的一些纪律被纳入有条件释放，担心会殃及池鱼，强调绝大部分的病人并没有暴力倾向。正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访问的行政长官尼加超朝早到当地一个熟食中心吃早餐，他在早餐店喝海南茶，又品尝家乡烤面包、虾面和咖喱猪肠粉等的地道食物。他离开的时候说，买了海南茶回去跟太太撑台脚，将来喝海南茶就一定想起今日。粥同埋咖喱肠粉亦都系好美味。佢又话喺呢度食早餐，回想起小时候。雪龙楼市工会妇女组主席刘杨云送榴莲月饼同埋马拉糕俾李家超，佢话李家超话好中意食榴莲，李家超又向佢介绍香港，叫佢有时间到香港游玩。餐厅嘅陈师傅就为李家超制作海南茶。他说一视同仁，没有特别落力。李家超说海南茶好喝，整件事十分之开心。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涉及的不当处理机密文件案，司法部加控他一项故意保留国防资料罪和两项妨碍罪。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寓所，一名物业管理人员亦都被检控，罪名涉及妨碍司法公正、篡改、毁坏文件和作出虚假陈述。特朗普一名助手亦都被加控两项妨碍罪名。根据法庭文件，涉案的特朗普助手和物管人员涉嫌在司法部发出传票，要求取得监控录影片段之后，串谋删除有关片段，妨碍调查工作。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九点，超强台风杜苏芮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520公里，即是北纬24.3度、东经118.8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靠近福建厦门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晚上骤雨渐转频密，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同离岸间中吹强风，渐转吹西南风。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较大，下周初至中期天色较为明朗，亦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423点，跌215点，总成交金额5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05点，跌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896点，跌2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2跌4.6，阿里巴巴93.85跌1.6，恒生中国企业68.1跌6.4。美团135.1跌1.5，友邦保险76.95跌1.25，盈富基金19.93跌1.9，比亚迪股份264.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3，日元139.26，瑞士法郎0.869，加元1.323，人民币7.165。英镑兑美元1.28，欧元兑美元1.098，澳元兑美元0.671，新西兰元兑美元0.618。日经平均指数报32473点，啱啱调咗系报32463点，系跌427点。港金报18120蚊，跌28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49.59美元，卖出195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啲高铁消息。由于预计内地路段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今日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潮汕、厦门一带嘅车次，以及系个别来往深圳北嘅车次系会取消。另外，未来几日内地段列车运作都可能会受到台风影响，乘客请透过高铁12306网站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跟进翻消息。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喺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慢车，龙尾喺北角码头。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排喺空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仲有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慢车，龙尾就喺福亨村。封路情况，油麻地嘅海皇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过去一年，本届政府团队以结果为目标，带领香港开创新局面，打开新篇章，着力提升治理水平，做实事，团结各界，带领香港走出疫情，全面通关，稳步复常，在国际舞台再展光芒，落实爱国者治港，行政立法良性互动，完善地区治理体系，共同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拼经济，拓土地，积极增强发展动能，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大力招商引才，为民生切实解决住屋、环境、交通等问题，支援培育青年，香港会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巩固香港国际城市地位，稳步向前，香港一定会更加美好。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本地嘅一位音乐人啊，今年24岁嘅 Gordon Flanders 曾经为咧就系洪家豪咧 Lolita 同埋冯允谦作歌噶，今次有佢自己嘅作品 First Class。 See a better night. Schedule so tight, about to catch a flight. Flying like a Jesus, got some khaki on the last bike. See me on the news, seeing something new. All I know is how to keep my cool, never overdue. Shouldn't interrupt tea time with my wife. Mind your business and be kind. Nothing to prove, I'm the best in my zone. They got nothing to lose, I keep tracking milestones. Look how I ball like Katie and Sonic. So smooth like criminal tactics of murder. It's all by my own. So the show, she still can be my clone. I'm ready to be known. 有个中文名字叫做黄俊阳，曾经在日本留学，今次找到他的 friend The Crane 的合作，新打上榜占一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第八位， Gordon Flanders featuring The Crane First Clas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你记得吗？太阳计划除了鼓励青年追梦，亦有好多歌手献出第一次合作，好似冯允谦咁，带大家翻到2015年嘅暑期。 要用每分至诚换最真友情。 冯允谦首次创作太阳计划主题曲，联同张敬轩合唱嘅 Color Your Life， 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诚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两位商业调查师深入企业侦缉害群之马，联手消除商业欺诈。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改编自中国商业悬疑小说《秘密调查师之家族阴谋》，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9:42，晨光 Morning Call 已经接通了听众朋友电话啦。早晨，早晨， 早晨，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我是 Linda， 你哋好啊。 早晨 ，Linda， 晨光 Morning Call 有啲咩同我哋听众一起分享一下呢？ 喂，非常之开心，不过要讲个重要先。 咩事？ 我祝咗我啲屋企人生日先。 好，请讲。 系下个星期一咧，就系我个爱人啦 ，Alan 公啦，同埋我个细女啦 ，Alex 公咧就系生日嘅，佢哋两个同一日生日嘅。 哦，好嘢喎，夹埋噶。 系系咯，个天安排，多谢 个天安排，好嘢喎呢个。 系啊，所以我哋会去海洋公园嘅，免费啊嘛。咁啊，同埋我祝埋我自己下个月啦，8月17日我自己生日啦。 好快乐 ，Happy Birthday！ 咁啊，打电话嚟做 狮子座喎，你系 啊狮子座系啊，我哋三个都系狮子座，三只狮子喺屋企。 哇！一齐哇嗰阵时好震撼啊！哇！ 系啊，大家唔好咁多出声。 系唔系嘅，咪倾下偈咯。咁仲有咧，仲有咩点唱？ 喂，最重要就系本来琴日点唱嘅，因为我屋企有个 B B 嘅，两个月大嘅，琴日就系两个月大。咁我仲寄养家庭嘅，所以就33日就过嚟我哋屋企住噶啦。咁琴日就啱啱两个月大。 咁啊，好好啊，咁好开心就可以接待呢个 B B 啦。咁希望喺呢度都呼吁下大家做基因家庭。 嗯，哇，好有爱心喎、啊，都想藉住大电波哦，真系好想赞赏你啊呢一个举动、啊，因为都唔容易啊，同埋、 啊、 即系我讲个生活条件先啦、啊，因为你知道屋企即系香港人，你正常家庭你唔会住紧几千尺屋噶嘛，你正常一个叫做 系冇错，大家都系 walk 居几百尺屋。 系啦，冇错，你都愿意去释放一个爱心，同埋释放一个空间去。 唔系，多谢我自己三个小朋友嘅，因为嗰时佢哋读初中同高中嘅时间就我开始做寄养服务啦，已经做咗12年啦。咁而家呢一个系第三十二个小朋友啦。 系。 咁喺佢哋考高中嘅时间，我话不如停啦，佢哋都冇话 OK 啊，冇问题嘅。咁佢哋唔觉得佢哋嘅喊声系骚扰啦，仲要系我煮饭嘅时间。喊緊㗎嘛，因為我一對手去煮飯啦、老公又要返工有事，咁啊，誒點解突然間冇個喊聲嘅？原來佢就攬咗入去房，一隻手攬住，一隻手就接筆做功課。 其實呢個本身都係一個好好嘅教養，即係令到即係小朋友都會懂得咧，去到有同理心啊、照顧啊、幫忙啊呢啲。即係特別我又睇咗Sammy 啦嗰套戲嘅時候咧，我都即係更加明白。係 啊，冇錯。 係啊，更加明白當中嘅一啲嘅。 佢真係好有需要嘅，同埋我今次咁翻嚟嗰個 B B 咧，雖然佢33日大啊，但係佢翻嚟都冇3kg 咁重啊。 係啊，哎呀，咁你點樣算啊？點樣係日日喂奶咯 ？OK 嘅，佢好爭氣，咁所以我喺度捉佢雖然冇通常都有屋企有事情啦，或者佢自己有問題啦，咁所以唔可以喺屋企俾人照顧啦，咁要嚟我哋嘅寄養服務。咁唔緊要嘅，雖然我哋叫做冇副幹或者冇自己嘅原生家庭有個好資源嘅，但係你肯爭氣嘅，你自己就要行出自己嘅彩虹出嚟。 佢爭氣係因為感覺得到你對佢嘅愛啊！ 哦 ，Linda， 我今朝真係俾你 好彩啦！我哋就做人生嘅第一站咯，因為我專係做初生 baby， 大部分都係喺醫院就抱翻嚟嘅啦。我哋佢一出院就係我哋第一個屋企，我哋叫做 Linda 真係，我今朝都俾你感動到，好厲害。厉害，所以都好 appreciate 你。 唔系好欢乐嘅，其实我哋个 B B 佢系做咗人生嘅第一件好事嘅，佢做咗份义工啊，佢将佢嘅欢乐带嚟我哋屋企啊，令到我哋成家人都好开心啊，因为有佢嘅出现。 系，喂，不过咧，即系同你感动还感动啊！啊你拣嗰只歌我又理解唔到喎，系郑伊健嘅心照， 我都想问啊。 当然啦，我都好中意郑伊健 啊，系啊，因为 同阿 B B 心照啊嘛， 即系嗱，唔使讲啦，嗰啲好人好事寄养家庭，我应该拣只嗰啲即系明日恩典啊，类似嗰啲啦。即系如果主持人作为一 D J， 如果要加一只歌，类似系咁，哦，唔系，你拣郑伊健心照， 飞我没法飞噶嘛，通常呢啲 系啦系啦，即系点搞咧？ 每个人都有个画册。希望佢填满佢个色彩入面嘅，好似我自己点解做寄养家庭咧，都系另一个故事，就系我自己一个末期癌症，当年医生亦都帮唔到我，咁啊辗转又好翻，就认识咗呢个寄养服务，咁就做咗12年啦。咁虽然而家仲要打针标靶药嘅，咁系冇影响咗我哋想要帮人嗰个心情。 哇，好好啊 ，Linda， 你真系 你好积极啊，你人生态度。 Linda， 咁啊， 用自己个微弱嘅能力去做嘅啫。 喂，你嘅力量一啲都唔微弱， 我估每一样 好强烈地俾你感染到啊。 每一样你觉得微弱嘅嘢，其实聚集埋一齐咧，个力量同埋能量就会好大噶啦，好咁啊， 冇错啊，我哋想集合我哋只个少少嘅能量，就可以帮到好多人噶啦。 系啊，好欣赏你，欣赏你，尊重你，尊敬你， 多谢。 好咁啊，听歌啦，好嘛？ 你哋啊，你哋发放好多正能量啊， 系咪噶？系咪噶？ 咁啊好啦，哎 ，Linda 打电话上嚟，我哋互相都有正能量，大家继续落去。 好啦好啦，多谢你电话啦。 多谢啊，大家。 好啦好啦，拜拜。 多谢 Linda， 拜拜。 开心仿佛满地尘埃都跳荡，一伤心仿佛背后湖水亦流干，好风光大概已想葬在非关境况，如若怕真相未化妆，还是以主观镜观看，一幅想顶多拍下平面的震荡，一颗心先可以塑造天地远方，这挣扎没法跳出热情画面会空旷， 景比较好看。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价。品一圈花边替煞情轻薄作浪，加一堆真的故事为想象，远方黑板的传奇会给淡忘，像小说悲壮，人物那心里曝了光，原来那声音会解放。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不必百分之百如实去记低那份平凡。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定格。色不甜色差，来让我努力乱填也别留白。从感情出发，现实梦境穿插，想怎拍便怎拍，桥段我觉得对便成立。人生如画册，我有我的浪漫手法，剪贴着记忆，将最完美的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食嘢咧，咁啊，当然系可以自己煮啦。唔知道直播室入边除咗我之外，另外两位啊，阿船仔啦，阿欧啦， 系 自己煮嘢嘅时候，会唔会觉得咧，即系仲要炒餸啊，系一个好复杂、好麻烦嘅一个步骤咧？ 所以我未焗面包咯。 系啊，系、啊、你焗面包、 啊。系啦、啊。 焗麵包好啊，系啊，几好啊！ 你会唔会拎喺个镬铲？其实你屋企沤， 我会嘅，间唔时啦，系啊，间唔时。不过我而家有咗呢个气炸锅啊、蒸焗炉啊嗰啲嘢咧， 系真系少咗嘅， 少咗。好老实讲，你有阵时叫做攞啲嘢翻屋企焗下、蒸下就 系方便啊。 你洗少只锅啊嘛。 而家咧，佢啲好真系好多厨房用品咧，佢哋嗰个即系发明嘅程度都几方便啊。特别系你可能一个蒸嘅方法，你谂几味餸，一次过蒸晒佢咁样，跟住有啲连饭都帮你整埋，嗰啲摆喺同一个器皿入边，已经搞掂晒。 而家有炒菜机喺屋企， 系你。 唔係咁我內地有啲，因為我見到咧係話如果你唔識煮餸咧，佢入邊有埋內置嘅食譜， 爆炒機 啊， 係啊， 甚至可以 pack 埋曬所有材料俾你嘅，一寄俾你咧，一次佢抌曬落去就得㗎啦。 冇錯啦，咁呢一啲嘅呢一類型嘅機器咧，其實而家喺國內咧都相當之流行啊嚇，因為你要新一批嘅年輕人啦，仲自己拎佢個鑊鏟去到炒咧，佢都會情願對住個平板多啲嘅。 係， 咁所以本身佢哋嗰個烹調嘅能力咧，其實能力值唔係好。高嘅啫， 咦？嗰啲系咪我 摆喺度明我含沙射影啦？好啦，然后咧，你要佢哋去煮嘢嘅话咧，都系用翻啲现代化嘅方法喎。电磁炉对佢哋嚟讲咧，都已经系落后同埋麻烦啦。 哦、 最主要原因系乜嘢？因为电磁炉你仲要摆个 pan 上去，摆个煲上去、 啊、 去整啊嘛。 系啊系啊， 你不如直接用嗰啲系直接插电，净系放啲嘢入去噶。咁而家呢一批叫新嘅廚具咧，原來喺國內亦都好用火紅去到形容啦。咁佢哋就真係好似頭先船姐所講啦，其實炒菜啊，甚至乎炒翻幾味炒飯啊，總之炒嘅嘢咧。 你就可以拜托呢一啲呢一类型嘅厨房工具啦。 系 啦，咁当然啦，之前亦都曾经讲过，有啲系直头内置埋呢一个嘅食谱啦。咁但系如果你冇食谱嘅，简单一啲嘅机器咧，其实佢哋亦都可以做到，譬如炒餸啦、炒饭嘅。咁好简单嘅啫，你当一个上网揾咗 recipe， 例如我要炒饭啦。我準備定啲冷飯，準備定一啲譬如雞蛋啊、豉油啊、鹽啊，咁你想落嘅材料你準備曬先、你就已經開咗部機。咁嗰部機咧，其實有少少似咧，就係坊間一啲坐地式嘅圓筒型嘅風扇，嗰、啲風扇。咁但係佢當然佢唔會喐嚟喐去啦，佢就淨係如果大個口會望住你嘅。好啦，你撳住咗佢之後，佢就自己加熱啦。加熱完之後咧，跟住你就發覺咧，佢有咗熱度，佢就著燈，跟住你就可以先擺啲油上去先，擺啲油上去，跟住咧你就慢慢逐個步驟啦，跟住落飯啊、落菜啊、落一啲嘅你自己嘅配料啊，跟住調味啊，佢就入邊嗰嚿嘢好似嗰個圓筒型咧，就不斷喺度轉，同埋佢有陣時咧有好多款嘅，咁唔係淨得一款噶嘛，有啲轉啦，有啲嘅直頭入邊有隻鬼爪咁樣碌下碌下碌下， 不斷幫你炒動。呢啲機唔知幾多錢到咧？如果幾百蚊啊，可以試試玩 玩。幾百蚊唔得， 唔得， 咁但係都係千頭咯， 係 啦，千頭咁啊，應該係可以自己入手一部，咁唔同品牌都有嘅。咁而家呢一類嘅機咧，即係叫幾受年輕人歡迎，或者一啲咧屋企未必而家屋企全部都係裝明火噶啦， 係， 甚至乎有啲人覺得咧電磁爐我都唔需要，因為你煲水咧，你可以插過嗰啲即熱式嘅。電熱水壺又有啦，咁又或者你要炒餸嘅，咁你基本上就買部咁嘅機又得啦。 跟住你加埋，你根本依家啲新樓全部都開放式廚房， 冇錯啦。 係啊， 跟住你又加埋，你又想蒸餸嘅話，其實你又有其他廚具，就一次過蒸幾個。咁所以呢啲咁多唔同嘅法寶咧，已經慢慢取代咗咧，就係以前淨係明火或者電磁爐煮食 啊。不過咧，如果你屋企咧個廚房唔夠大咧，你嗰啲乜機加埋曬咧， 咁啊 真係減唔到。所以嗱，爆炒機有一部，廚師機有一部，麵包機有一部，蒸焗爐。一个气炸锅，一个已经五宝啦，你谂下， 咁咪变咗咯？可能你要整面包嘅，你喺房整；你要炒餸嘅喺厨房，你要蒸嘢出饭厅。 所以大家谂谂佢啦吓。 我的享乐时代。 咁我平时翻 office 嘅时候咧，都会有时觉得闷闷地，或者有时又有啲压力嘅，可能做唔切啲嘢啦。咁所以咧，最近入手咗一个得意嘅嘢，佢个名叫做减压色仔。 减压色仔即系择色仔嗰啲色仔啊？ 系嗱，呢一个色仔咧，色仔有六面噶嘛，佢每一面咧都会有一个特别嘅设计嘅，譬如系一个灯掣啦，譬如系一个碌碌啦，譬如系一个转嘅机械啦。 咁似以前咧，即系考试年代啊，有啲人都攞住啲色仔或者铅笔喺度画画画，不过佢哋就写 A B C D。 系我哋呢个咧就纯粹揿下，令到咧自己喺即系你将你嗰个 focus 咧 focus 咗喺个色仔同你只手度，咁你就会冇咁即系alert 你嗰个压力啦。咁你就可以减压。咁同樣嘅原理咧，其實你可以從除咗呢個減壓色仔之外，你可以試下玩呢一個指尖陀螺啊。 指尖陀螺即係放喺隻手指上面一個陀螺度轉， 係啦轉。咁但係佢係三好似扇葉咁樣，好似風扇咁樣嘅。咁但係你就係擺喺手指度一轉，咁佢就可以喺你隻手指度 stay 好耐噶啦。 係嘅咩？ 係啊。 我以為冇玩過呢隻喎。 係。 係啊。 我以為呢啲咁奇怪嘅嘢，小班中意玩嘅。 我中意啊，但我冇見過啊。快啲整過嚟玩下先。 奇怪嘅都啱玩。不過如果你下次可以攞嚟同我哋一齊研究一下都 OK 嘅。 好玩啊！ 係咪啊？ 我仲要係其實除咗係 office 嘅時候咧，我之前已經有玩過噶啦，已經換過幾款啦。 喺你個頭頂嗰度轉。转得唔得噶嗱，先摆喺上面，跟住我一转，咁你咪又转啱啦，你嘅孔翼船啱晒，最啱你玩， 真系得意啦。咁但系我嗰阵时系做乜嘢？我系考 DSE 嘅时候咧，好大压力啊嘛，尤其是考 oral 咧，之前你咪要喺一个 waiting room 度等一轮嘅，即系等啊几时嗌个名啊，几时入去？哇，嗰阵时候好紧张， 原来会有压力同紧张。 其实我系好容易有压力噶，我都系个人嚟嘅。 哦，见你平时都开怀大笑，又充满正能量，又唔似 微笑抑郁症啊？ 哎呀，咁紧要？ 你笑得多。唔代表你真係開心嘅，雖然啫。咁我哋透過大電波，梗係發放正能量啦，將我哋最開心嘅面向咧，出盡力咁去同佢聽眾去分享。所以船仔好好噶，即係將呢啲減壓嘅神器啊，同埋咧啲得意嘢同我哋分享。但係我想問呢啲嘢啊，係咪喺網絡世界可以買得到？ 係啊，同埋都唔貴咯，同埋有唔同款啊。一開始係得幾款嘅啫，即係可能嚟嚟去去都係都係得燈掣。而家係出咗好多唔同嘅類型，譬如一啲類似錢。 輪咁樣咧，你係摸落去真係有個咔咔聲嘅。咁、你嗰下咧係特別爽嘅、即係我咧係好中意，我係特別中意玩燈掣嘅。尤其是我中意玩屋企 remote 咧，可以屋企 remote 咧咪有個位係入電池。 我喺五金鋪買個燈掣俾你啊！ 我其實都可以㗎，咁我長期拎住個燈掣咁拍嚟拍去。 係啦， 不過佢呢個縮細咗喺個色仔度，咁、你無論擺喺寫字樓嘅台上面，或者你擺喺手袋啊，得閒無事拎出嚟玩下咧、其實都幾舒壓㗎，我覺得。 唔係你開心就好啦，用翻內地嘅。 你開心就好啦， 係啊。咩啊？咩你試下啦，都可以。做咩講到咁樣？好開心㗎！ 開心唔會㗎，我好多嘢做㗎嗱，又要睇下個股票上上落落咧，收市可以減下壓嘅，係啊，收市可以試下玩啊，同埋個價錢唔貴咧，同埋都可以訓練下啲小朋友啲微肌肉喎。我頭先有諗 啊，呢個係啊，呢個好有意義，係啊。咁仲有好多減壓方法啊，例如睇下動漫嘢咯，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嘛。 咁啊，動漫節開羅啦嚇，咁啊入去睇下見唔見到我，見唔見到小白咯？ 睇下造型都好笑啦。 係啊， 拜拜，拜拜。